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嚟到晏昼嘅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公众假期咧，我哋系如常运作嘅。李立峰你好啊， 你好。 嗱，咁啊，而家温度咧就系24度，相对湿度咧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根据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啦，咁啊，听日咧喺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干燥，气温咧系介乎19度到24度嘅。而展望啦，下个星期咧，其实星期一都是一个公众假期嘛。根据天文台的展望呢，就是随后几日呢都是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的。咁所以可能呢排啦继续是留在香港呢经历你呢个假期的朋友啦，不过都可以珍惜一下啲阳光，但都要留意呢呢几日呢都间不中会有啲雨，同埋都系天气比较潮湿。咁就请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咁李立峰喺咁样的天气之下呢，亦都系人呢就可能会比较容易病嘅。咁其实呢是卫生防护中心亦都宣布啦，香港是进入咗一个流感嘅高峰期。咁讲到去求医嘅时候咧，可能唔同人都有唔同选择啦。有啲人咧就会选择西医，有啲人咧就会选择中医嘅。咁其实咧讲到中医嘅服务咧，我哋即系自从喺回归之后咧，都有好几特首，即系好几位特首都有讲过咧，要大力发展咧香港嘅中医药嘅服务嘅。咁而事实上咧系医管局各方面啦，亦都推行咗一啲嘅协助计划，令到中医咧系可以系一齐咧去诊治一啲嘅患者啦。咁此外比较突出嘅一个中西医嘅结合咧，就可以话系喺呢个新冠嘅疫情期间啦，吓咁啊有一啲嘅中医师啦，除咗系加强咗服务之外啦，另外咧亦都系政府加强咗咧喺中医方面咧去治疗新冠以及系长新冠嘅患者嘅， 系啊，咁就我谂对好多市民嚟讲啦，即系唔一定话对医学好熟悉，咁但我谂一般市民可能过往个生活经验都系啦，即系有时你睇西医可能会俾啲药你食，咁可能即系一般人个感觉就系、见效比较快啊咁样样，咁但系中医咧，大家个从即系个传统智慧都系，我就会比较着重调理啊咁，咁其实呢度会唔会即系中西医其实有个喺唔同嘅病入边，除咗新冠之外啦，都会有个协作嘅空间咧，咁呢个亦都系即系政府喺过去一段时间入边咧，都有系即系尝试推行嘅嘢。咁但系又推行成点咧？咁 嗱，唔知道市民咧知唔知道咧？原来全港18區咧都有政府资助嘅中医门诊服务嘅。咁呢个亦都系即系政府嘅政策之一啦。咁不过咧，有政党啊，民建联咧，佢哋就用一个电话随机抽样嘅方式咧，系访问咗700多位嘅市民啦。咁啊，发觉咧有超过成50%嘅受访市民咧，原来都唔知道咧有一个咁样嘅服务嘅。咁啊嗱，睇翻立法会嘅文件啦，李立峰，而家咧其实就有18間嘅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喺地区层面咧提供政府资助嘅门诊服务嘅。嗱，咁你听佢个名咧都会睇到噶啦，就系佢唔单止系门诊啦，亦都系希望咧做到一个即系。研究同埋教学嘅角色嘅，咁而家嗰个嘅资助嘅门诊嘅配额系几多咧？嗱，2020年3月开始咧，就系合共有620,000个呢啲政府资助嘅门诊配额嘅，咁政府就话咧会喺2023年年底之前啦，再会增加咧喺18區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提供嘅政府资助中医药门诊服务嘅名额，去到每年咧系80萬个。咁不过咧，如果睇翻咁究竟头先讲过啦，即系有政党调查咧，就系唔知道啦。咁 但系除此之外，即系使用嘅人啊，佢哋又系啲咩年纪居多咧？会唔会系长者居多咧？咁啊，未来我哋点样系增加我哋嘅中医药嘅协作同埋中医药嘅发展咧？呢个都系另一个值得即系去讨论嘅课题嚟嘅。 系啊，咁啊，头先讲咧，即系十八区嘅诊所咁，而家系讲紧系60万、62万左右嘅名额。咁其实如果你即系除翻嘅话，可能系讲紧每一区每个诊所每日大约100个左右。 系啊，唔系好多啫。 其实就唔一定系好多。咁如果你话加到即系80万，咁即系加三成啦。如果依家62万加到80万，咁加三成，加到130个，即系唔算好多咁，但當然啦，即係要睇下究竟其實而家個需求係有幾大啊？會唔會其實如果個需求真係好大嘅話咧，甚至喺未來咧，即係要再考慮增加咁樣樣。 嗱，值得留意嘅話，咧就係咧，其實政府係會話制定一個咧整體嘅中醫藥發展藍圖嘅，同埋咧佢哋政府方面啦，佢哋嘅中醫藥處咧，亦都會揾翻即係唔同嘅持份者去到參加啦，亦都係預計咧喺2023年嘅第二季咧就會正式開展咧呢一個揾持份者去到聚焦討論嘅工作啦。咁所以咧，究竟香港嘅中醫業界對於未來嘅呢個中醫藥發展藍圖有啲乜嘢嘅睇法咧？但係當然啦，落到去我諗最實際嘅層面就係市民期望第二時我哋嘅中醫服務喺全港嘅醫療系統入邊擔任一個乜嘢角色咧？譬如我哋而家講緊咧，我哋要推行一個即係地區康健啊嘛，有一個嘅基層嘅醫療嘅藍圖喺度啊嘛，咁喺嗰度中醫又應該擔當一個乜嘢嘅角色咧？咁呢個都係值得去研究嘅一樣嘢喎，嚇。 係啊， 嚇嗱，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無論咧你係有冇用緊中醫服務啦，或者你知唔知道原來有政府資助嘅中醫門診服務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講一講你嘅一啲嘅睇法嘅喎。1872311嗱，李立峰呢個時間咧，我哋不如咧就請嚟啊，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嘅会长陈永光啊，陈永光你好， 你好， 你好，各位好，大家好，系因为咧就啱听到你讲到咧，我哋有个中医个服务系啦，另外就讲紧十八区中医诊所啦，同埋讲埋咧就是、政府将来咧就会加大个名额啦。咁其实我哋嘅关注点就系咧，政府系点样去将嗰个中医服务咧推广去整个公营医疗体系入边咧，令到咧。廣大市民可以受惠，這個是我們最關注的，因為我們調查發現呢，就是有很多市民不知道有個十八區中醫診所服務。那我們講一講，就是十八區中醫診所呢，其實它是三方協作的，它嚴格來講呢都不是完全是公營醫療體系入面的。為什麼我們這麼講呢？因為它入面請的中醫師呢，出糧的薪酬呢，它是以 NGO 來出糧給它的，就是政府是不是直接請一個中醫師的位置在這裡的。咁無形中呢出現什麼問題呢？你加幾多嘅名額嘅服務市民都好啦，咁但係你個中醫服嗰個系統入面呢，係公營醫療系統入面冇中醫，咁嘅話呢佢中醫唔能夠同工同酬嘛。咁無形中呢，你喺嗰個十八區中醫診所入面呢做嘅中醫師呢，佢無論幾努力幾勤力都好呢，佢都唔能夠得到一個好正常嗰、那個待遇啊， 系嗱，陈永光啊，呢度我先打岔一岔先，因为我谂都要俾啲市民咧去到知道，你头先讲嘅意思咧，系咪即系话咧？而家喺门诊嗰度做紧嗰啲中医咧，佢哋个来源系咪就系一啲中医培训嘅学院咧？佢哋作为一个即系实习或者系教学嘅基地，咁而佢哋就唔属于喺而家嘅譬如医管局啦，或者系卫生署嘅架构。入边有一个职级表，一个正式嘅岗位，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系咁嘅意思，我澄清一样。而家十八区中医诊所咧，系正式嘅，喺香港三间就培训出嚟嘅，有学位嘅中医师，加上佢考咗注册嘅执业牌，系正式嘅中医师，亦都好有经验嘅喺入边咧做紧中医服务嘅。佢绝对唔系一个实习嘅学生嘅，只不过我哋讲紧就系话咧。因为佢呢个政策咧，令到咧啲医师咧，如果我话俾你听，佢医师讲紧一个月咧得2万几3万蚊人工嘅话咧，正常嚟讲，有医生嘅人工系低过个护士嘅。 咁嘅话咧，一个医生根本唔能够好全心全意喺入边度做嘢噶嘛。佢个同埋佢门诊量讲紧系而家嗰个门诊量咧，佢一个医师咧可能要做紧一日40至50个病人嘅。咁你谂下，一个中医要面对咁多个病人，其实个嗰、那个压力系好大。所以咧，亦都係造成呢個18區中醫診所咧，係個個醫師嘅流失量都大嘅。咁我哋要整個推行整個服務到香港市民嘅服務嘅話咧，就一定要將嗰個整個公營醫療體系咧，將佢納入中醫入邊。咁唔止係18區中醫診所嘅，其實我哋咧講緊係香港有咁多個公營醫院咧，都需要係設立中醫部。咁嘅话呢先至可以完全呢将呢个中医服务呢推展到香整个香港市民受惠㗎嘛。 係陈永光就都系想即系搞清楚头先讲嗰个问题啦。即系而家嗱佢哋喺即系诊所服务嘅，咁佢就系真系有学位有即系叫执业资格啦嘅中医师嚟嘅。甚至系可能好多有好有经验。佢哋而家系但系佢哋个聘用方式系个诊所聘用佢哋，因为你个讲法就唔係醫管局嘛，係咯，唔係醫管局嘛。 佢哋咧唔係醫管局聘任，亦都唔係大學聘任，佢係由三方合作，即係話醫管局作為一個單位啦，一個係大學嘅單位，一個就係機構，例如係博愛醫院啊、仁濟醫院啊、東華三院等。咁而佢嘅聘任咧就以呢啲機構 NGO 機構嚟聘任佢哋嘅，所以佢哋合約咧唔係直接屬於係醫管局嘅，所以嚴格嚟講咧，政府架構入面係冇中醫師呢個職位喺度做呢個服務市民， 所以佢哋嗰個頭先講嗰個佢哋譬如個工資嘅水平啊等等，都係主要係就係嗰個所謂即係 NGO 嗰邊去，佢哋覺得乜嘢係適合或者佢哋嗰個即係適當嘅水平，佢哋去釐定嘅，係咪咁講？ 是他一个理论，但是个中资水平是低的，亦都没有薪酬架构明显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讲的例子呢，大家都在港大读中医读西医，大家都同埋一起要读6年的医学训练的。咁大家做同学一起成长，大家出到来社会，护理好，西医好，中医好，大家出到来呢，你看西医起身点，护理起身点，但中医起身点是20000多、哦。你想想在这个情况，在不能够同工同酬之下呢，你喺佢發展公營中醫服務係一件好艱難嘅事嘅，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講咧，好多市民啊或者外邊人係唔知道呢個關係，所以點解我哋成日無論我哋業界好或者係我哋都係推行咧整個香港嘅公營醫療服務咧要到位，除咗要加位之外，更加要需要咧喺公營醫療入面嘅中醫師咧係達到一個同工同酬。咁我相信將來咧係2025年嘅中醫院咧一服務社會嗰陣時咧就一定係做到呢樣嘢啦。但喺未曾中醫院投入服務之前咧，其实呢个18区嘅公营诊所呢个压力好大。 咁所以我正正就係想问呢，因为根据政府嘅计划啦，佢哋18区嘅中医诊所呢会增加个门诊嘅名额去到每年800000个嘛，就係今年年底之前去到增加。咁但你头先亦都讲过呢，因为待遇嘅问题令到嗰啲中医师嘅流失率係高啦。咁所以呢个会唔会係窒碍咗佢哋去加名额嘅一个因素呢？头先李立峰都计咗条数啦。如果800000同而家620000去到相比咧，都系加咗即系30%左右。咁但系你仲要系分散咗去18区吓， 系啊。 咁所以系咪一个妨碍嘅因素咧？ 仲有最大嘅因素就系话咧，嗰个中医睇病咧，其实要每个病人咧系望闻问切啊，辨证论治，度身订做个处方治疗俾佢噶嘛。咁你谂下，一日个门诊量咁大嘅话咧，佢根本唔能够完完全全去服务到第一啦。第二就系话要加额系一件好事，因为提高咗市民俾去接受中医嘅服务。但系呢个地方都系18区诊所，佢应该扩大多啲唔同嘅区，同埋政府应该咧将中医纳入佢本身个医疗体系入边咧，由呢个政府直接去安排去出粮。咁嘅话咧，那个服务咧就系完全系唔同嘅，更加会到位嘅。咁我相信咧呢个系一个将来一定我哋研究嗰个前提咯。 咁我想问喺个架构上面咧，政府将会开设一个中医药发展专员嘅职位，咁就系取代咗即系而家嘅中医药处处长啊嘛。 你覺得呢個喺個架構上加咗即係呢一個職位咧專職化咧，會唔會對於第時嘅發展，即係中醫藥嘅發展會有幫助咧？同埋推動你頭先所講嘅嘢嚇。 當然啦，有個專責嘅專員咧，係推動中藥發展咧嘅好事嚟嘅。但係我哋見到咧，呢個專員政府嘅職級只係 D2 嘅啫。咁大家知道 D2 嘅專員嘅職級咧，係相比嚟講咧，佢咧同其他我哋講緊係發展旅遊發展局啊，其他發展等等其他個嗰個專員咧，嗰、那個職位咧，各個級數都係低嘅。咁佢亦都係將來嗰個中醫處擴大個專員之後咧，佢點樣變動咧？佢人手都係唔係太夠？我哋要發展整個香港嘅中醫藥嘅發展，除咗教科研啦、政策管理之外咧，仲要有再落去咧，我哋仲要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咧，將個中醫嘅文化推去全世界嘅時候咧，我哋中醫香港嘅中醫嘅產業化等等咧，呢、這個一個專員同埋加上嘅旗下邊咧，其實我哋講緊人手係不足嘅。咁希望將來咧，政府能夠發即係多啲我哋去整體去協調整體去做咧，能夠將嗰個發展中醫個架構咧發展得更加好。咁我哋都係民建聯咧，同埋我哋都希望咧政府一個中醫藥發展局嘅架構，將整個咧無論管理好、發展好、推廣好，整個咧融合得好咧，咁嘅話，我相信整個藍圖做出嚟會更加好。 另外一個想問咧，就係關於中西醫協作服務啦，呢、這個就喺醫院嗰度推行啦。而家參與計劃嘅醫院咧就有八間，就係喺全部七個嘅醫院聯網。咁不過咧，其實佢哋只係選定嘅病種嘅住院病人咧，先至可以做到呢個服務。咁未來咧，其實政府就希望咧可以常規化同埋擴展呢個中西醫嘅協作服務。咁譬如咧，舉個例，即係佢哋就會喺2023-24年度咧，係將參與中風治療嘅中西医协作服务的公立医院去到七个的医院联网都会有，同埋咧系进一步研究即系癌症治疗的中西医协作服务啦。你哋自己又点睇呢个步伐咧？ 呢、這个步伐是好的，因为能够俾多啲医院参与啦，亦都系多啲嗰、那个。發展中西醫協作，因為中西醫協作咧係中醫同西醫一起去協作睇個病人，將大家咧個個優勢啊發揮出嚟，咁應該係對服務病人一個好有利嘅。同埋咧呢、這個銜接咧，將來咧我哋發展嗰個中醫院咧個中西醫協作方面咧做一個先導嗰個計劃，咁相信咧對發展香港嗰個中醫發展咧係會好有利嘅。 如果是即系头先提到话，即系而家嘅暂时嘅中西协作啦，即系主要系可能系讲紧两三种主要嘅即系疾病啦，可能讲中风之后嘅治疗啊、癌症嘅治疗等等啦。你嘅理解其实系，譬如嗰个范畴有冇一啲另外一啲嘅，即系无论系讲病症好一啲嘅范畴好，系其实系即系基本上中西医系嗰个协作系基本上叫做已经系准备好，其实佢可以做到喺其他范畴度， 即系多啲病种。 其实好多病种都系做到嘅，因为咧佢当时咧用呢三个病种就设计咧嗰个先导计划，因为咧中风嗰个切针灸治疗啦，下肢痛嘅骨络治疗等等，癌症舒缓呢个三种啫。咁我哋有好多病种嘅中医嘅特色治疗系非常好嘅，譬如皮肤病啊。咁咧呢個亦都係非常好啦，老人病啊等等咧都係中醫個治療點好好嘅。咁例子好多好多嘅，其實我諗係相信會按部就班繼續去推行落去啦。 好啊，多谢晒你啊，陈永光，暂时倾到呢度啊。陈永光咧系立法会议员啦，嚟自民建联嘅，亦都系香港注册中医学会嘅会长。咁刚才就讲过啦，即系喺而家嘅中医嘅诊所入边咧，嗰、那个聘用嘅方式咧系令到佢哋扩展服务咧，佢觉得都会有一啲影响嘅。咁但系市民大众，你又点睇呢？其实你知唔知原来有资助嘅中医门诊服务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倾。倾嘅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港协暨奥委会就冰协近日向传媒发表的言论再发表声明，表示绝对尊重并肯定冰协运动员和领队的付出，以及在播放国歌出错事件上即时作出的行动和反应。 又說檢視冰協的企業管治是以不影響運動員和團隊出賽及訓練為大前提，港協已經多次重申此立場，並獲特區政府承諾及支持。聲明表示，港協有責任跟進冰協就沒有遵從指引對國歌予以莊嚴的處理，提交詳細解釋，亦有責任確保體育總會履行良好企業管治。港協期望冰協着力準備全面書面解釋，交代全部事實，並提出切實可行的企業管治改善方案，以帶領冰協及冰球運動項目健康發展為長遠目標。消息指政府正研究輸入旅遊巴司機，有業界人士表示歡迎。跨境直通巴士公司负责人黄卓安说，疫情期间不少跨境巴士司机因为无公开已经转行或转为驾驶其他商用车，目前旅游巴足够但司机不足。他提到部分跨境巴士司机超出内地年龄限制，同时难以吸引新人入行，关注若人手问题持续，难以追上复常后的服务需求。劳联主席选委会界别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认为，政府暂时不用考虑输入外劳，建议政府首先透过服业津贴等方式提升司机薪酬水平，吸引更多人入行或重投旅游巴司机行列，亦可保障本地工人就业机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已经踏入流感高峰期。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指出，由于过去三年社区基本上没有爆发过流感，导致现在部分有慢性疾病的小童及体弱长者在感染后出现较严重的并发症。他又提到，近期不同私家医院儿科病房都出现爆满，儿童流感新症要等几日才能够安排入院。至于公立医院儿科就暂时未算爆满，但是由于多了感染个案有并发症，病童留院日数延长，医护人员工作量相应增加。叶柏强呼吁未接种流感疫苗的长者及幼童，趁现在流感高峰初期尽快打针，减低感染及出现并发症的风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早上到澳门出席第五届香港工展会澳门的开幕礼，当局表示是阔别四年，香港工展会再次在澳门举行，标志香港和澳门两地全面通关和回复商贸活动。邱应华致辞时表示，今届在澳门举办的香港工展会有超过260个摊位参展，国家在《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援大湾区高质量的发展，深化粤港澳之间的合作，令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为国家的两个特区和大湾区一份子，要把握当中的机遇。他又出席香港进品牌大湾区澳门站品牌展示活动的开幕礼，表示继澳门站之后，香港品牌发展局会在广州设立香港品牌展示区及举办其他活动，将会有助香港品牌进一步打进大湾区市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日间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慢车嘅龙尾喺时代广场对开。而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只系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繁忙。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 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因为近住明爱医院嗰度啦，有一啲紧急嘅维修工程做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稍为多车一啲，排到去农场工业大厦对开。另外，太子道东去九龙湾方向近打鼓岭道慢车。而界限街东行去观塘方向啦，都有龙尾架排到去近书院道。其他嘅封路安排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跑马地黄泥涌道有电车路轨工程，黄泥涌道去洪隧方向，跟住黄泥涌道灵灰安置所嘅快线封闭咗，暂时只系准电车行驶。揸车朋友经过啦，要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出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输赢， 既系竞争对手又谈恋爱，究竟傅瑶老师点睇呢？ 比如说周瑞跟洛嘉啊，又是对手又是谈恋爱，我看到的就是并没有明文禁止说在竞争的领域就不能谈恋爱，但是这显然是给保存隐私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国剧八三零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直播室咧有陈燕平同埋李立峰喺度嘅。嗱，刚才我哋就讲过咧，其实咧而家喺医管局啊，即系喺中西医协作计划之下啦，其实咧系有特定嘅病症啦，可以有中西医咧系协作一齐治疗嘅。咁啊，包括咗咧系中风治疗啦、肌肉及骨骼嘅痛症嘅治疗啦，同埋咧癌症舒缓治疗嘅。咁但系嚟紧啦，政府都话咧，即系医管局咧会常规化同埋扩展咧呢个中西医嘅协作服务。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又点睇呢？嗱，1872311都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同埋咧就系关于门诊嘅服务，又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啊，电话旁边我哋有位听众莫先生，莫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你好， 莫生有咩睇法啊？ 嗱咁樣其實我就好少以前啦，我66歲，而家我其實60幾年我都好少睇中醫嘅。咁點解睇中醫呢？就是、因為舊年嗰個係中咗嗰個新冠，咁就去因為有嗰個門診啦，咁就去開始睇。咁首先呢就嗰個門診呢其實都係唔係咁好㗎啦，因為話就話有10次，實際上我係睇得5次嘅啫，因為佢每一次睇完之後呢都會要係過一個月鬆啲啊，先會再睇第二次。咁睇完嗰5次之後咧，咁我就嗰啲免費啦，我就當佢可能係人多啦。咁後屘我就睇翻因為有個都仲有其他想一路去跟翻咧，就做金針灸啦，即係咁嗰個針灸咧要自費嘅嚇。咁俾完之後咧，再排第一次，再排多一次，都要一個月。多啲之後，我今次我咁樣聽到，我真係俾佢打沉咗啦。咁我就都係有照排，但係咧我自己已經冇咗嗰個動力第二次去睇啦，因為我咁樣覺得咧，其實咧 pick up 唔到啊。 所以我想問啊，莫先生，你頭先話咧，本來係應該有10次噶嘛，但係你又只係睇咗5次咧，那個原因係咪因為你約唔到啊？ 係啊，佢話冇期俾我㗎，其實基本上第一次佢已經係一個月後，我已經話哇咁耐咁嘅，咁已經係講咗嘅，其實係冇期俾我㗎，即係你話一個月食得五劑藥，其實嗰個覺得咧係嘥咗個，即係唔好話嘥咗個資源啦，我諗嗰個作用係會減退咗好多咯。每一個病症都係㗎嘛，我要一路睇住佢睇到好啦，咁你揾俾第二個睇，然後先有用㗎嘛。咁如果你話我針灸咁樣，针完一次之后，过几月先去针第二次？我针嚟做乜嘢啊？ 好多谢晒阿莫先生嘅意见。其实阿莫先生咧，可能都反映咗部分嘅新冠患者咧，佢哋嘅情况啊。因为我都听讲，即系甚至好多朋友咧系想约都约唔到噶。 系啊，咁如果用阿莫先生嘅讲法，即系你约完一次之后要一个月左右咁先有第二次嘅话，咁可能其实都真系要即系变咗会。个感觉系会拖好长嘅时间咯，系嘛？咁你五次都可能已经成半年噶咯。 系啊，因为一般咧，如果你喺出边去睇中医咧，佢通常会俾两日或者系三日药你啦。咁就其实系期望你两三日之后咧就再去复诊嘅，睇下你个病症调节成点咧，然之后再调啲药。咁但系如果隔咗个几月咧，咁当然可能就系另一个情况啦。多谢你啊，莫先生。有啊，梁小姐，你好，梁小姐。 你好啊，支持 人。你好，有咩睇法啊？ 头先咧，我听到你哋话十八区。中医诊所咧好多，好似冇乜人知道，其实唔系咯。喺我嚟讲，咁多年好多年啦，我觉得医院里边嘅中医，我觉得好信任佢咯。 你不嬲都有用呢个嘅门诊服务嘅。 系啊，咁我西医我都睇嘅，只不过睇啊，譬如我发烧啊，或者有啲急。痛啊，我先至会睇西医啊，咁咯。但系如果有啲慢性啊，譬如我咳啊，咳得唔好啊，或者感冒啊，唔舒服啊，咁我咪去睇中医咯。我觉得中医几好啊。 系咁，不过啊，梁女士啊，我有样嘢想请教啊。你每次去睇嘅时候咧，你大概要花几多少时间去约啊？易唔易约到啊？ 未疫情之前。未疫情之前是很易約的，就有時他當日有的，有時當日已經有的了，譬如你早上九點左右打電話給他，那我可以約到的，以前即是現在可能會難一點，現在我就比較少一點去book他，因為我知道很多人我免得過都不去了，那在外面看那些中醫很貴的，三百多元只有兩劑藥的而已。 系好啊，多谢晒啊，梁女士啊，咁啊，对于政府资助嘅中医门诊服务咧，佢系表示欢迎啦。咁你嘅经验又系点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嘅。不如李立峰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咧另外一位嘉宾，就系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所嘅所长林志秀教授嘅。林志秀教授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系林教授，不如你好，不如我哋今次咧就倾下一啲嘅架构上嘅问题啦。嗱，咁啊，政府咧而家就会打算咧喺今年年底之前增加十八区中医诊所嘅政府资助嘅中医药嘅门诊名额，去到每年800,000个。咁其实而家咧就系620,000个嘅啫。你自己睇起上嚟咧，对于呢个扩展步伐啦，你有啲乜嘢嘅评议咧？ 咁。整体来讲呢，如果增加呢这些政府资助那个门诊的配额呢，是对一般的市民大众尤其有些慢性病的呢，当然有非常好的消息啦。但是都有一个问题呢，再讲，因为他十八间诊所那个整个那个 capacity 啊，即是有限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是讲在那里呢没有足够的那个中医师啊。因为我都了解过那十八间诊所那里的那个情形的运作啦，因为我都有些朋友在这里做的，甚至有些管理层那些。现在最大的那个问题呢，就讲是他们十八间诊所那里的那个即是诊室啊，好有限啊。不过好多的十八间诊所呢，他其实都是有十数间那些诊室在这里的。咁你咁多病人呢，就算佢医师好多喺度呢，佢都冇地方俾佢喺度坐住嚟睇症。所以呢个係好大嘅嗰个问题。所以个打下政府呢，会唔会係即係嗰个调拨资源嗰方面呢，俾多啲空间呢俾十八间啲诊所喺度睇症。 即係地方不足嘅问题啦，就唔係一个人手嘅问题。 地方係都几係都严重不足嘅。即係如果人手唔够呢，咁佢个 NGO 嘅诊所呢，佢好多时候佢可以招聘多啲人手嘛。但係如果你空间唔够呢，你招啲人呢都冇地方睇症。 但如果林教授，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咁其实而家佢扩大嗰个名额啦，其实即系如果你话，因为如果原来根本嗰个之前嗰个嘅其中一个好大嘅限制系地方嘅话咧，咁佢扩大名额咪未必真系咁有用咯。 所以你咪即係都聽到呢，就有好多病人你講係佢打咗好多次電話呢都未必 book 得到啲嚟睇呢啲中醫師嘅嘛。佢原因呢就係講係因為中醫嗰個診室，即係十八間診所啲中醫嘅診室係有限嘅。所以你嗰班每一日呢佢係最多都係十幾個中醫師喺度睇症囉。咁你如果個配額多咗嘅話呢，咁好明顯就佢排嗰個隊呢就會更加長啲囉。 人手问题，喺而家全香港系咪应该大概有大概一万几位嘅中医师啊？ 而家大概咧就百千松少少嘅注册中医师，加埋咧一千几个咧系表列中医师嘅，所以基本上讲，而家中医嘅嗰个人手咧，就应该嚟讲咧都基本系足够嘅呢方面。就人手方面咧，都暂时嚟讲咧，系都唔系好大嘅嗰个问题嚟嘅。 咁但系人手唔系太大问题啦。你头先又讲到地方嘅问题啦。咁但系另一方面，有关于喺医管局啊，去做紧一啲中西医嘅协作服务，咁嗰方面嗰个扩展嘅步伐，你自己又点睇呢？佢而家咧主要就系几种病种啦，就系中风嘅治疗啦，肌肉同埋一啲骨骼嘅痛症嘅治疗啦，同埋癌症嘅舒缓治疗，系啦。咁佢未来咧，佢就会系话即系将呢个嘅协作服务咧，就系常规化同埋扩展噶嘛，咁但喺常规化同埋扩展嘅时候，你认为有啲乜嘢嘅配套系需要加入，同埋喺嗰个嘅选定病种嗰方面啊，你觉得仲有几大嘅范围系可以扩展噶啦？ 咁你啱主持人你啱讲嘅咧，就三个，而家就三个咧，就最常见嘅咧，就讲系都好常见嘅啲病种啦。但系其实嚟讲咧，系中医而家系出面睇嘅啲症咧，其实嚟讲就远超过啲啱啲三种啦。我举几个例子啦，你不如讲妇科嘅啲症，其实都好多人嚟睇妇科嘅呢方面。即系仲有一个咧，皮肤病都好多人嚟睇嘅。其实呢啲咧都好好嘅一个咧，就中西结合嘅一个模式嚟治理嘅呢、这个呢方面嘅。所以咧，如果系政府咧有意咧系增加即系中西医协作嗰个病种嚟讲咧，我觉得咧都可以咧系跟即系中医师，因为中医嗰度有好多团体喺度，跟佢哋商量一下，然后咧大家有一个共识咧系增加边一啲症咧。是哪种病种是最适合的，是入到是医管局里面的医院里面做中西医协作的那个计划的。 在那个即想请教一下，即是我们通常讲，譬如如果现在讲中西医协作，中间在个协作那里有没有什么特别 的难度或者难处是要去解决？因为譬如刚才无论你啦，或者再之前陈永光讲都是讲很多病种都其实都是可以中医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治疗。当然这件事都即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个问题是我们讲协作嘛，即不是说只是说你中医又医到西医又医到，而是讲真的互相配合。在那个配合那里其实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即是地方是需要即是可能协调，有没有会不会有些难度啊，或者有没有什么挑战的？ 其实来讲呢，这个呢就需要呢就是中医跟西医呢互相之间呢就多些倾解，多些交流。咁啊，互相知道咧，大家嘅嗰个长处跟大家嘅嗰个短处啦。咁啊，只要咁咧，先做到咧啲所谓嘅取长补短啦。因为中医跟西医互相之间嘅嗰个协作，佢整嘅目的咧就讲系即系用到各自嘅嗰个优势，同时咧补翻自己嘅不足，更加咧系服务嗰啲病人嘅。所以整嘅理念系咁嘅。咁而家嚟讲系政府咧系。即係中醫中西結合嗰、那個協作嘅計劃裏面咧，主要係醫管局裏面進行嘅，醫管局嘅醫院裏面進行，咁係裏面咧主要係以西醫為主導嘅，對，都因為嗰啲病人咧主要西醫喺度管嘅，所以呢種情形之下咧，就講係西醫咧，咁啊都即係講佢嗰如果係嗰個西醫嗰度咧，佢係對中醫咧都好有信心，又識得中醫嘅話咧，咁好明顯呢種合作咧就比較即係平順啦，就好容易做啦。但係如果西醫對中醫咧唔係好了解， 佢對中醫加入咧喺醫療呢個病咧，可能嘅暫時冇咗好好嘅信心，咁嘅情形咧，咁嘅協作咧，可能咧就冇咁容易進行嘅。所以而家呢種情形咧，就講嘅中醫跟西醫之間嘅嗰個配合嚟講，其實温到而家咧，我據我所知咧，其實都幾好嘅，都幾好嘅。 但我想问，即系你头先讲到，似乎系一个体制上面嘅问题，即系譬如去到决定，即系边啲病人可以做一个中西医嘅协助治疗，究竟嗰个话事嘅系边一个呢？ 咁而家嚟讲，嗰个话事嘅梗系，因为如果系西医医管局内面嘅医院咧，梗系一定系西医啦。但系咧，我哋就觉得咧，系中西结合咧，除咗系呢个平台之外咧，仲有一个更加重要嘅嗰个平台咧，就将来咧，我哋有一个基层医疗健康蓝图呢度咧，要喺呢度咧，我觉得咧，而家即系讲系要需要增加中医嘅嗰个地位跟作用啊。因为根据咧都应该系几个月啩之前发布嘅嗰个蓝图嘅框架咧，中医喺呢个蓝图之中咧，跟辅助医疗包括咧物理治疗啦、师啦、药剂师啦、职业治疗师啦、言语治疗师啦等等呢啲咧，都系基本上同样一个对等嘅嗰个角色。但系我觉得咧，中医咧系而家喺社区之中咧系典型嘅嗰个医疗，即系基层医疗嗰个角色嚟嘅。佢每日咧都系服务咧系基层啲病人。其实咧好多时候咧，佢即系讲 first contact point 就第一个接触嗰点嘅。所以咧，我觉得喺呢个蓝图嘅嗰个主要框架中咧，应该咧将中医提升到跟家庭医生同等嘅重要嗰个位置咧。咁你先更好咧服務嗰個我哋嗰個廣大嘅嗰個有病嘅嘅市民，所以我真係希望咧政府做到咧一人一中醫。 咁政府个文件亦都有讲到呢，话第时嘅地区康健中心呢都会加强中医药嘅服务元素嘅。不过林志秀，我最后即係想问一样呢，就係、是、政府会就住个中医药嘅发展制定一个蓝图啦，咁亦都话呢会系同唔同嘅持份者去到做一啲嘅焦点讨论啊沟通，开始紧未㗎？即係政府搵緊你哋去到倾未㗎？ 暂时系未有。 哦，真系要等。 我只系我冇听过，系啊，再等一下啦。 好，明白。喂，多谢晒你啊，林志秀教授，唔该晒。 唔该。 林志秀咧系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所嘅所长嚟嘅。咁不过李立峰头先听啊林志秀嘅说法咧，似乎就系、是、都系存在喺中西医整个即系两个嘅学习嘅方式，咁啊两个完全嘅体系，咁点样喺同一间嘅医院去到运作咧？喺香港嚟讲，似乎都仲系一个摸索紧。 系啊，咁同埋如果以阿林志秀嘅讲法，咁都即系。從個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講都、可以預期的，即似乎都是、所謂的協作都可能是較為西醫主導，中醫有個輔助的作用，但可能無論從、林教授的講法又或是陳永剛的講法，可能都是希望能不能夠即進一步去提升即中醫的地位，中醫的位置可以跟西醫比較即平等地去、合作和協調。 刚才呢我哋有提到啦，喺有一个调查入面呢就话有过半嘅受访者呢佢哋唔知道原来而家係有政府资助嘅中医门诊服务，就喺十八区都有嘅。咁不过我哋刚才有啲听众又话都唔係好多时候去即係呢啲嘅诊所呢係接受治疗嘅。咁但係实际具体嗰个情况喺入面工作嘅人士又系点样呢？而家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一位呢曾经喺呢啲十八区嘅政府资助嘅中医门诊工作过的一位私人执业的中医师，就是黄俊伟的。黄俊伟你好。 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是黄俊伟，想请教一下，在你以前的工作经验里面那个观察到底是怎样的呢？譬如刚才陈永光他讲到是一个中医师每日要看成40个的病人样的，都相当之繁忙。你在这里譬如对于那个病人的年纪层啊，或者是譬如他们隔几耐才可以回到来复诊啊，个名额的方面啊，你自己有什么的经验总结啊？ 陳會長其實他都講得都冇錯，因為我哋譬如、如果係睇政府資助嘅門診咧，咁半晝嚟講一個醫師咧，大概可以即係服侍到20個人次，咁全日嚟講咧，大概可以預翻你40個人次服務到啦。咁但係就因為有啲頭先病人可能都會講過，我哋嗰個門診始終係限量啦，因為佢係 資助服務，咁變咗咧，其實有時有嗰個病人睇完嗰個醫師之後，咁佢未必咁容易可以即刻預約到，即係譬如我哋開藥可能開到四日藥，開到五日藥俾嗰個病人，咁但係未必可以四日或者五日之後咧就翻嚟方，即係可以即刻約得到佢睇到翻嚟覆診啊咁樣樣，咁呢個其中一個問題啦。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因為有我哋嗰啲資助門診嘅服務咧，咁有部分嚟講咧，可能嗰個病咧就未必可以即係直接可以睇翻之前嗰位醫師啊咁樣，咁我哋中醫嚟講其實都比較着重嗰時醫患關係，即係醫生同病人之間要建立個關係啊，或者熟絡咗啊，咁通常都會睇得好啲嘅。咁但係如果喺資助服務嚟講咧，可能就未必話咁完善可以做到呢一點，咁亦都限制咗個病人啦，亦都限制咗有時個醫生啊嘅嗰、那個。 个医学啊，帮个 病人 嗰个 能力 咯。嗯，黄总喺你嗰、那个即系经验入边咧，即系其实系而家或者过去一段时间，其实系咪都嗰、那个即系嗰啲嘅诊所服务，其实都真系个即系使用率系咪真系好高，系嘛？其实系咪都真系已经有一种可能系咪可以讲话啊，有少少供应不足啊嗰种咁嘅情况嘅？ 使用率系好高嘅，因為頭先都講，咁佢 book 唔到診啦。咁如果 book 到即係有位嘅話，咁梗係俾翻佢繼續覆診啦。咁但係有時就係佢 book 唔到個位，咁因為咧其實有啲位咧就預先之前已經 book 咗啦。咁另外有時朝頭早九點鐘啦，會臨時有啲位係walk in 啊嗰啲朋友啦。咁又或者可能佢其實佢都有個 app 嘅，有一個叫手機程式啦。咁但係可能未必太多，即係宣傳唔係好夠，未必咁多人會知道。咁但係有時用 app 就會 book 到啦，或者打電話 book 到啊。咁但係整體嚟講，個位嚟講咧，係相對嚟講係唔係好夠應用嘅。即係譬如嗰日嚟講，你要即場入去嗰日係咪確保睇到咧？就未必可以確保得你一定夠位睇到咯。 嗯，黃俊偉年齡層方面咧，有冇啲咩嘅觀察啊？ 年龄层 使用服务嘅年龄层、 一定系服务嘅，即系基层社会啊。咁你都谂到咧，就相对可能系长者啊嗰啲机会会大啲啦。病种嚟讲，可能啲长者嚟讲，特别啲腰酸骨痛啊，或者啲痛症啊，或者系啲五六十岁嘅时候啲肩周炎啊，咁嗰类嗰啲咧，相对可能会多少少。 嗯，未来政府就谂住咧系加强呢啲嘅门诊服务啦，由62万个嘅名额咧加强到去80万个嘅名额啊。咁嗱，如果系呢个嘅增幅咧，其实你自己即系点睇咧？即系如果根据翻你头先嘅经验，会唔会系可以为病人提供一个较佳嘅服务，唔使真系四五日咧都翻唔到嚟去到复诊咧？ 嗯，咁我觉得两睇啦，一个咧，其实就我哋如果系做呢个门诊嘅话，嗰、那个量都系紧要嘅，即系如果你嗰个量会增加咗，咁佢容易啲复诊啦，即系睇到睇医生冇咁辛苦啦，冇咁难，佢或者去到都约唔到期或者睇唔到诊啊，要翻屋企啊，咁但系另一个就系会唔会有时即系喺医生同埋接触病人嗰阵时，嗰个时间都可以褪松少少啦，咁或者系可能。到時會再檢討一下醫生同病人嗰個配對啊，咁等等，咁呢啲其實都提升到嗰個整體嗰個水平嘅話咧，其實都對病人啦，同埋對醫生嚟，都兩方面都會有得益咯。 嗯，好快想问埋一样嘢，就係刚才陈永光都提过啦，喺个架构上面呢，由于而家中医呢唔係一个喺医管局入面即係自己有一个独立嘅薪级啊等等嘅。咁同埋呢佢係医门诊以 NGO 嘅方式去个聘请呢，亦都令到个流失量呢係比较高。你自己有冇一啲咁样嘅观察啦？ 我哋暂时嚟讲係冇一个即係最医院住院部啊等等嗰啲嘅权，咁所以嚟讲呢方面咧，其实都好希望政府啊等等咧可以尽快着力去俾到机会咧，就等医生加入中医师咧可以入去，即系唔需要话你中医师系独立去处理一个病人，咁但系可以同中西合作嘅形式咧去处理到一啲急症，因为佢哋门诊方面嚟讲系未必睇得到嘅，咁有时咧喺急症入边嚟讲咧，咁等病人咧都叫做多一个选择咧，有好多时中医嘅方法都可以帮到佢哋喺救急啊，喺止痛嘅方面嚟讲咧，都可以发挥到几好嘅效果嘅。 嗯，好啊，多谢晒你，黄俊伟，唔该晒啊。黄俊伟咧曾经喺中医嘅资助嘅中医门诊度工作过啦，亦都系一位中医师。其实佢头先强调一样嘢，就系选择，即系最重要咧，就系你提供到个选择，就等啲市民咧可以都有得拣吓。咁啊，跟住咧，我哋有6点嘅新闻报道，新闻报道翻嚟嘅，仲有自由风，自由风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李立峰，仲有啲听众咧想讲下有关于政府资助嘅中医服务 啊。 咁啊，同我哋倾下。有位听众黄先生喺度，你好，黄生。 你好， 系 黄生，你好，有咩睇法啊？ 哦，我就讲翻我本人咧就80岁噶啦。 嗯， 我双老咧就住喺东九龙嘅。 嗯， 咁咧，自从旧年3月我中咗个。那個疫情呢、 嗯、 我一路都打不到電話關於個中醫、服務那些啦、 嗯嗯、 其後跟著今年去年年尾呢我就知道有18區有中醫但是因為我們呢政府資助的額呢時時都不拿到位的、 嗯、 覺得18區只有一間每一區一間診所就非常少我就意見呢就我們老人家很多時候都唯有靠我哋地區性嗰啲嘅單位啊，嚟到有啲做啲街坊嘅診所喺啲工聯會啦、啊、工人診所啊咁樣呢啲就用醫療券啦、 啊。 咁啊好多咧都係為啲關節痛啊、針灸啊咁樣咧就非都排得好緊要嘅，好緊張。但相反咧。我如果用醫療券在另外一個廣華醫院的中醫專科那裡、 嗯、 就很容易排到隊的、 嗯、 即日都可以拿到位的、 嗯、 那變成、 不過呢黃先生我剛才聽你這樣說你、最初就說為什麼你要、出去外面那些診所用醫療券那就是因為你約不到嘛但是似乎你的說法是你之前是不知道有一些政府資助的中醫門診服務啊 咁而家18區得一間噶嘛，系咪啊？每一區得一間喺政府， 系 喺牛頭角定富街唔知定安街有一層係做中醫嘅。咁即係我希望咧，特首咧就曾經又話諗過好多啦，又話18區都仲會多啲咁嘅中心啦，唔知咩中心啊？ 地區康健中心 係，甚至我哋而家觀塘一個社區健康中心咧就開咗冇幾耐嘅。应该考虑在那里都设啲中，我当然知道中医服务咧就系非常困难，又要配药噶嘛，系、嘛？呢个系一个困难，但系嗰个诊所都好挤拥噶，睇西医都，你知道老人家咧情愿睇多中医多过西医，但系我打过几次中医咧，我哋你话要排期喎、有病先去睇啊嘛，排期。是咪啊、西医都咁艰难打啦唔好讲中医。 是好多谢晒啊黄先生嘅睇法。咁黄先生有提到啦即係佢要搵呢啲嘅资助服务呢轮候时间係一个问题嘅。咁令到佢确保呢係要出去私人市场嗰度去搵啦。好多谢你。跟住呢有李先生喺度喎。李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你好。 係你好有咩睇法李生 我都係想讲返即係我係去年2月底中了新冠病毒的、就是很辛苦就去到后来出到我就很庆幸出到院了、就我就想讲一下真的看中医的时候呢十次这个问题就最主要讲这个问题、但好了讲回我自己先、我自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喘紧气 现在不要慢慢慢慢 系 慢慢 嗰阵时，我都好辛苦嘅。 系， 即系我年纪唔轻噶啦。我70几岁啦。70几岁咁样，我就嗰日嚟讲，我最要讲翻我入院嘅好辛苦，就终于去咗大屿山住咗14日啦。 就 出嗱，我好庆幸出到嚟。我出到嚟之后咧、我唔知道有中医睇。完全出院嗰时候喺入边。在入面所以入面在真是新出院的时候姑娘没说就是有中医看什么都没有。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要紧。 可能我自己不是我可能我自己记不起。 慢慢来。 我可能我记未必记得起。 不要紧。 讲错都 不行。李先生啊李先生啊不要紧。我就是想问一样东西你刚才就说呢即是出了院之后啦咁本来知道有10次的免费中医门诊但是就是不是约来约去都是约不到是不是咁最后那10次都是没看到是不是 系睇咗少少，即系咁啦。我还要出院睇中医问题先啦。 系， 即系姑娘冇讲嗰边，我听唔系中医睇。点解我又知有中医咧？就我就睇你讲，睇你哋港台三十一、三十二咁样样。好在你哋三十二一边两边咧有打出字幕，就有中医。但系有个电话，我打极都系唔通嘅， 系 亦都唔知有咩地址。 咁所以预约好困难啦。不如咁啊，李先生啊，因为我哋后边咧仲有位听众等紧，不如你讲埋最后，其实你最后睇唔睇到啊？ 你俾我讲半分钟啊，好啊，一分钟到我。 请讲。 我就出院啦，我就唔知边度有呢个中医诊所。总之我就走去搵一间叫老人中心，佢帮我炒到出嚟。我觉佢有啲咁之类。嗰阵时间已经过咗成三个月噶啦，咁我去打电话去。打我藥期啦，第一次俾佢主任俾我睇，但要過幾月之後，嚟講，我總共嚟講每一次睇都係好遠，隔得好耐好耐。我終於睇咗唔知即頂曬都係五次啫，我隔三個月仲講三月，佢六個月內睇十次啊嘛，睇唔到咁多。 好多謝曬啊，李先生，其實都係講預約困難嘅問題啊，多謝曬你啊，唔好意思，張先生請講啊。 係主持係時間關係啦，咁我濃縮咁講啦。其實要一認識中醫啦，真係因為我中醫咧已經喺好多市民反映啦嚇，佢好有效用啦，佢博大精深啦，同埋咧佢嘅治未病同埋照顧你嗰、那個本身嗰個固本培元咧，係起到非常之有效嘅作用啊！因為西醫咧，往往咧係當你有事啦，譬如架車咁撞咗，咁你就出現問題去整啦。但係你保養呢度咧，係喺醫者父母心啊，醫療 即係你係肯定佢嘅效用嘅，但係你係咪想佢嘅資助名額可以多啲啊？ 當然，同埋呢要盡快咧。入為咧呢個公營啊，你睇到頭先嗰位聽眾講啦，係好唔方便嘅。如果你只係一個撥款嘅方法， 知道好多謝曬張先生嘅電話。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展报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继续访华行程，由北京转到广州访问。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广州重圆，同马克龙举行非正式会晤。马克龙在广州的行程包括到中山大学同学生交流，以及会见中国投资者。今次是马克龙第三次访华，亦是他在第二个任期同后疫情时期首次访华。港協暨奧委會就冰協近日向傳媒發表的言論再發表聲明，表示絕對尊重並肯定冰協運動員和領隊的付出，以及在播放國歌出錯事件上即時作出的行動和反應，又說檢視冰協的企業管治是以不影響運動員和團隊出賽及訓練為大前提。港協已經多次重申此立場，並獲特區政府承諾及支持。聲明表示，港協有責任跟進冰協就沒有遵從指引對國歌予以莊嚴的處理，提交詳細解釋，亦都有責任確保體育總會履行良好企業管治。港協期望冰協著力準備全面書面解釋，交代全部事實，並提出切實可行的企業管治改善方案，以帶領冰協及冰球運動項目健康發展為長遠目標。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已经踏入流感高峰期。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指出，由于过去三年社区基本上没有爆发过流感，导致现在部分有慢性疾病的小童及体弱长者在感染后出现较严重的并发症。他又提到，近期不同私家医院儿科病房都出现爆满，儿童流咁新症要等幾日先至能夠安排入院。至於公立醫院兒科就暫時未算爆滿，但係由於多咗感染個案有併發症，病童留醫日數延長，醫護人員工作量相應增加。葉柏強呼籲未接種流感疫苗嘅長者及幼童，趁而家流感高峰初期盡快打針，減低感染及出現併發症風險。天氣方面。

之前嗰幾年咧係去咗四至五倍咁多嘅嚇。咁呢個原因咧，我諗我喺媒體都講過好多次啦。因為之前嗰幾年咧，我哋嘅市民咧完全係冇機會去接觸到呢個流感同埋其他呼吸道嘅病毒啦。咁而家正正咧就因為我哋開始復常啦，咁我哋就開始唔戴口罩啊，同埋增加咗咧呢個我哋人同人之間嘅接觸咧。咁正正就係所以點解咧，而家所有嘅呼吸道病毒。就莫講話係甲型流感啦，其實咧之前嗰個零兩個星期都我哋講話合胞病毒啊嗰啲嘅即係個案都多咗好多啊，咁正正就係呢個零兩個星期咧，而家甲型流感開始嚟啦，咁啊集中就係 H1 嘅個案啦嚇，喺我兒科嘅群組裏面咧見到好多嘅 H1 嘅個案開始係發病啦，同埋入院咁嘅情況啦，咁啊唔單止係講頭先講兩種病毒嘅腺狀病毒啊、腸道病毒、鼻病毒啊呢啲咧，全部而家都。即係任何一種你數到出嚟嘅上呼吸道病毒咧，而家都係喺兒科群組度咧都流行緊㗎啦嚇。 嗯，系关医生，即系其实如果系头先提到啦，即系固然喺过去两三年因为疫情关系啦，大家又戴晒口罩啊咁样。咁但系如果即系同譬如如果同疫情前，其实有冇一个比较嘅？ 比较嚟讲，而家本身你可以话系即系啱啱我哋而家先至开始系嗰个踏入个高峰啫。即系你话嗰个 number 嚟讲，暂时未讲到俾大家知道。你话。我哋個高峰會去到幾多？而家真係未知嘅。但係你話睇翻喺上，即係喺南半球啦，喺澳洲嚟講，佢哋係可以去到四至五倍咯。咁你可以知道嗰個數目係幾誇張嚇。咁所以點解即係我哋嘅醫生係而家咁緊張，希望呼籲最重要嘅信息係帶到俾各位市民咧，就係要做到嘅預防措施咧，就要做足佢啦嚇。咁我想講嘅咧就係如果可以接種到嘅疫苗係預防到嘅疫嘅。疾病咧，例如係新冠病毒啊，要打齊針啦。另外就係流感嘅疫苗咧，其實應該快啲去打咗佢啦。因為咧，就算你而家去打針咧，都要兩個星期咧，先至可以產生到抗體保護自己咁、如果即係要保護嘅話咧，快啲去打針，唔好再猶豫啦。尤其是小朋友都講過啦，三歲以下小朋友咧，佢哋冇接觸過呢個流感病毒，佢哋身體裏面完全冇抗體嘅。而家暴露喺呢啲。嘅病毒流行嘅情況之下咧，佢就係非常之危險。咁你見到而家頭先講過啦，我哋呢兩個禮拜嗰啲入院嘅數目啊，係多得咁緊要嚇。咁雖然話我哋兒科嘅病房咧，而家暫時都係可以即係靈活地運用啊，仲可以應付到嗰啲個案嘅，但我哋都唔想見到咧呢啲個案不斷係增加，而加重我哋嘅負擔咁樣咯。 但係關醫生想請問，按照以往嘅一啲嘅數據或者經驗咧，通常呢啲流感嘅高峰流感嘅季節啊，會係延續大概幾耐左右咧？ 通常咧就一般嚟講大概即係四六個禮拜到啦，高峰期會係去到咁，但係即係因應個市民嚟講咧，本身係佢哋有個基本嘅抗體啦咁，但係而家睇翻我哋今季嚟講咧喺。我哋嘅市民嚟講，喺三年呢三年之前咧，係冇接觸過流感病毒，咁所以咧呢一季嘅流感嘅爆發嚟講咧，我唔敢做一個預測咯，即係唔敢做預測會係維持幾耐嚇，因為而家先至啱啱係可以踏入呢個流感嘅季節啦嚇，即係都未有耐去到個高峰啊，咁所以嚟講都要市民要小心啦，尤其是如果有。即係有呢啲病徵嘅話咧，更加要係如果有嚴重嘅病徵咧，要去快啲求醫啦。但係都係講嗰句啦，即係要做足一啲預防措施咯。即係例如係打疫苗啊，同埋如果有病，千祈唔好話係翻工翻學啊。咁而另外咧，就善用嘅口罩啦，即係要教小朋友，即係適當時候就要用口罩保護自己啦。同埋即係呢啲嘅飛沫感染咧，就要適當。用洗手的方法去保護自己咁樣啦嚇。 嗱，關於話你頭先講到即係打疫苗嗰個重要性啦。咁不過咧，都留意到喺嗰四宗嘅成人嘅死亡個案當中咧，都有三宗咧係顯示佢係接種咗疫苗嘅。咁其實按照即係科學嘅數據或者係以往嚟講，其實嗰個疫苗嘅防禦能力係可以去到幾多嘅咧？ 咁當然啦，疫苗接種咧就唔會 100% 係保護到嘅。咁另外都要講講啦，係我哋有啲叫高危群組嘅，包括咧係小朋友啦，另外就係老人家啦，另外就係一啲由於長期病患，例如身體有一啲嘅疾病，係心臟啊、肺部啊，另外一啲免疫系統失調嘅情況，又或者係食緊一啲藥物咧，令到佢個身體個免疫系統功能咧係減低，例如係類固醇。 嘅藥物嘅話咧，個身體個免疫功能都會差啲嘅。咁呢啲高危群組嚟講咧，佢哋感染咗流感病毒或者新冠病毒或者其他病毒之後咧，都會有啲比較重症嘅。咁所以嚟講咧，佢哋打咗疫苗之後咧，係會增加個保護。但係咧，如果另外嗰啲病毒感染完之後咧，如果有其他併發症咧，都有機會咧係有呢個重症同埋死亡嘅。另外一個要提嘅咧就係、是。個病毒感染完之後咧，都有其他併發症嘅、哦。病毒感染完之後咧，會併發例如一啲嘅細菌感染啦，例如係一啲甲型鏈球菌嘅肺炎啦，另外係肺炎鏈球菌嘅肺炎啦，咁呢啲咧都係會加重咧個疾病咧變差同埋或者死亡嘅。咁另外咧近來都見到有啲零星嘅個案咧，就係、是、包括咧就啲、是、新冠病毒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頭先講嘅病毒咧併發嘅腦炎啊，咁呢啲咧都會引致到咧個病情係會更加。是算差的情況的，咁所以咧，當然啦，疫苗接種咧唔會 100% 保護到嗰個個體，咁但係當然咧，如果接種咗嘅話咧，係可以加強個保護下，咁樣就保護嘅保護率咧，就喺文獻顯示咧，可以去到60-70% 咁樣咯。 另外亦都想即系问翻，就系因为而家咧检测出嘅流感病毒咧，主要就系甲型啦，即系 H 1流感啦，就系占咗大概77%嘅，而 H 3咧就系大概占咗21%。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一讲咧，即系呢两只嘅流感病毒咧，佢嗰个嘅影响力同埋对于边啲嘅群组个影响系会比较大嘅咧？ 其實呢兩隻咧都係甲型嘅流感嘅血清類型嚟嘅，咁咧普遍嚟講，喺嗰個地區流行嘅時候咧，即係睇下嗰個季節佢係流行邊一隻啦。咁而家呢一個時間咧嘅多嘅斷定到第 H 一啦嚇。咁但係本身咧頭先都講過啦，即係流感嚟講，如果正常人嘅身體嚟講咧，佢可能係一啲普通嘅感冒啊、發燒啊、咳啊、鼻水咁嘅情況啦。咁但係咧，如果喺高危嘅群組，例如係一啲抵抗力比較差嗰啲群組咧，佢可以併發到一啲比較嚴重嘅病症嚇，例如係影響其他器官啦。頭先講過，即係佢如果加埋其他嘅併發症，加埋其他細菌感染咧，咁呢啲會有一啲嚴重嘅肺炎啊，或者係其他器官嘅影響啊，包括。心臟啊、腦部發炎啊呢啲情況啦，咁所以咧喺啲高危群組裏面咧，我哋更加係要重視咧，佢哋係要接種呢個疫苗咧，去預防佢哋去保護呢啲嘅併發症出現嘅情況咯。 好啊，多謝曬你關日華醫生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關日華咧係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臨床名譽副教授嘅，不過都大家都可以留意啦，就係、是、最近咧有一啲嘅流感嘅疾病嘅爆發報告咧，其實係多咗嘅，咁啊包括咗咧截到去即係4月1日嗰一個星期啦，係錄得咧12宗嘅爆發個案，咁亦都係分布喺咧學校啦、安老院舍啦同埋各個院舍以及係醫院嘅，咁啊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个情况啦。 CIBS 人人广播， 相见共融无障碍。 相见人士阿 Roy 同你分享佢嘅故事。 其实咧系好难嘅，因为之前完全系健全啊嘛，截咗肢之后咧有好多嘢单手做唔到嘅。如果你着短袖衫嘅时候咧，人哋一望好似左右唔平衡咧，嗰种心理压力咧系好难克服嘅。 CIBS 节目《相见共融无障碍》，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4月1日愚人节，英文系 April Fool's Day。除咗 Fool。英文仲有好多其他嘅講法，話人哋係傻瓜，冇咩智慧咁。例如 silly、stupid 又比較常見啦。更加考究嘅咧就有 empty-headed， 就係所謂冇腦、無知。上個世紀初，美國又有個戈達德，專門係研究心理學嘅。佢主張用心智年齡作為智力障礙分類，當時咧得到廣泛採用嘅。咁根據佢制定嘅標準，心智年齡喺3歲以下嘅叫做 idiot。这个词曾经是心理学专门术语来的，逐渐进入了日常的口语，被用来对智力正常的人开玩笑式的嘲弄，甚至是侮辱。我们今天经常讲的政治 politics 这个字，是源自古希腊文 politica， 意思是城邦中的事务。在古希腊人看来，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一种城邦里面的动物。如果一个人不参与城邦日常活动，不承担一个自由邦民的政治责任和义务，这样就没有过上圆满的生活。 作为希腊人独创的一种形式，城邦是公共和个人生活结合的政治方式来的。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几乎都没有任何现代意义所讲的私人生活。英文 idiot 蠢人这个词就是源于希腊文 idiotics，本来是描述那些完全停留在私人世界，不去参加城邦公共生活的人。这些人被指是不圆满的，后世他就逐渐被赋予愚昧的意思。那么我们怎样不直接侮辱人，但是又想向对方表达他做一些蠢事，做了傻瓜，都是一种学问来的。或者可以考虑一下不抛出 idiot、stupid 或者是 fool 等的字眼，改为讲 grow up，成熟啲啦，唔好咁细路，又或者歪湿，聪明啲，醒悟啦。人生在世，大家都蠢过，不妨睇开啲，就当日日都系愚人节，生活之中或者都会受愚弄，平常心，轻松过活就好。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 究竟我要穿越几多个天空才可以靠近你？ 只要你够真心，全个宇宙都会一起来帮你的。 由航空交通指挥塔飞到雷达站，一个魔法链嘴开启出一段多元宇宙浪漫故事。电视迷你剧不再盘旋，只因你。香港电台与民航署联合制作，吴海恩、陈安纳领衔主演。星期六晚7:25，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6:50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嗱，李立峰，过嗰段时间咧，我哋都好关注到一啲保护儿童嘅问题啦，特别就系发生咗同乐居事件之后啊，大家更加关注咧，就系我哋首先系咪喺个法规上面要系订立一啲没有保护罪啦，咁第二咧亦都系关注到咧系一啲院舍嘅监察嘅情况啦，第三咧亦都关注到咧即系唔同嘅同儿童服务有关。相关的团体怎样去到监察会不会有些虐儿个案发生以及他们的情报机制。 是啊，那我想也都是即尤其很多的机构里面，我想尤其对前线员工里面来讲，可能他们都需要有一些的或者一些的守则啊，或者一些的即一些原则啦，即给他们去跟从啦，那令到呢如果真的有怀疑个案的话，可以及早去发现同埋去即防止一些事情的发生。 其实咧较早之前就有一个嘅机构啦，就系国际培幼会，佢哋推出咗一套咧就系幼稚园守护儿童实务守则嘅。咁当时咧就曾经系向两间嘅幼稚园去到派发啦。咁但系佢哋嚟紧咧喺4月咧就会向全港嘅幼稚园去到派发啦。咁个目的咧都系希望啲幼稚園咧可以參考咧呢一份嘅實務守則啦，就設立一啲嘅機制介入一啲懷疑虐兒嘅事件，亦都咧係針對校內咧做到一啲嘅舉報嘅。嗱，咁究竟咧呢套守則嘅情況係點樣？又點樣可以幫助到我哋保護兒童咧？咁啊，轉頭我哋同國際培幼會嘅代表咧去到傾下啦。咁不過咧，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其實你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嘅。究竟我哋而家香港嘅社会即系有好多嘅工种咧，都系同儿童接触有关嘅。但系对于喺举报一啲嘅虐儿个案，或者系协助佢识别虐儿个案嗰度有啲乜嘢嘅情况，或者你系留意到相关嘅教育又足唔足够，或者个技巧上面又足唔足够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首先咧就请嚟国际培幼会香港总干事萧美娟嘅。萧美娟你好。 你好， 系萧美娟啊，不如咧先同我哋讲讲啦，呢、這个即系点解你哋会系要做呢一份嘅守护儿童实务守则咧？缘起系点解咧？ 嗱，缘起咧就系因为喺我哋2018年咧开始咧就系想喺香港咧做再多啲服务嘅。咁而当时我哋做咗一个啲文献回顾咧，就发现2005年到2016年呢咁多年里边咧，平均每年咧就汇报上去社署嗰个弱儿事件咧系不够900宗。咁但系咧同期嘅每一年喺呢个急症室嘅怀疑弱儿事件咧系有成3663宗噶喎。咁再者咧，就是、有一位學者咧，就係、是、包括一啲香港嘅大學同埋即係另外啲學者啦，佢哋發現咧喺香港咧每年有成120,000宗虐兒事件嘅。咁從呢個我哋嘅數字，我哋就去睇啦，就話咦，咁上報去社署嗰度，可能只係冰山一角啦。第一，第二，會唔會啲人係唔識辨別點樣去點為之虐兒啦？又或者個通報嘅程序裏面令到啲人卻步唔去通報啦？再者，我哋系一个即系国际点样咧，系促进儿童权利嘅机构。咁所以我哋谂，究竟我哋可以做啲咩，令到啲小朋友系受到安全嘅保护，不受虐待咧？咁所以喺一个大前提之下咧，我哋就开始咧做一啲嘅即系研究，然后咧就研究出一个叫做守护儿童政策啦。 嗯，系嗱，咁但系呢个嘅守护儿童政策咧，譬如同我哋而家喺即系唔同机构啦，佢都可能有一啲发现到虐儿个案，去点样去上报嘅一啲嘅机制嘅。其实有个侧重点有啲乜嘢唔同咧？因为譬如而家喺相关当局咧，都会系同啲学校啊各方面去到讲咧，就系、是、如果你遇到一啲嘅虐儿个案，你嗰个上报层层上报应该系点样做嘅？咁但系你哋有啲咩唔同咧？ 系啦，头先主持都讲啦，就话你遇到虐儿事件，你先做嘢。嗱，呢个就正正嘅问题。 嗯， 香港咧就系、是、当有小朋友怀疑受虐，然后咧就系、是、因为社署有个指引，咁咧你就去识别呢个虐儿嘅情况，跟住咧就去报告，跟住去保护呢个受虐嘅小朋友。咁但系咧，国际部做呢一个嘅守护儿童政策咧，就话。我哋可唔可以喺未有发生虐儿事件之前，我哋已经做咗一切合理嘅措施去防止呢啲虐儿事件嘅发生呢？咁因为咁样啦，我哋就发现其实香港呢冇一个官方框架嘅，喺英国喺澳洲系有嘅，咁而所有嘅即係儿童有关嘅机构都要跟从呢啲个框架去即係同小朋友系日常嘅一个操作嘅。咁因为咁嘅缘故咧，我哋就参考咗即系呢啲国家同埋咧，即系香港社署或者呢个教育处嘅所有指引。咁我哋咧就去做咗一个嘅守护儿童政策，而当中嘅亦都喺个过程里边咧，系做咗一啲嘅研究，睇翻咧幼稚园、小学、中学究竟而家个情况系点，佢哋有冇个守护儿童嗰个概念，或者做咗啲嘢喺度。咁我哋发现咧，其实。當中亦都發現好一啲好驚人嘅數字，原來每5個嘅小朋友有1個係受過任何一種嘅即係虐待嘅形式，每10個有1個係受過體罰，而體罰大家知道嘅喺1971年咧已經係禁止咗，點解香港仲有體罰呢？咁所以我更加迫切，我哋要做呢個守護兒童呢個框架，去令佢個小朋友唔會受到一個虐待，而喺個安全嘅環境裏面去學習去成長。 嗱，你哋呢个框架咧系有4個嘅原则，跟住系有12項嘅。嗰4個原则系啲乜嘢嘢咧？ 嗱，呢4大范畴咧，包括系呢个政策本身啦，跟住系程序啦，人员及文化，跟住系问责。咁嗰20個个 standard 系咩嚟？嗰个标准系咩嚟嘅咧？就系譬如话我哋讲紧政策先算啦。第一有冇定立呢个政策啦？第二就是究竟咩人会涵盖于喺呢个政策里面，譬如话喺幼稚园里面，除咗老师、校长同埋职员之外，咦，其实每日派饭嗰啲工作人员入到嚟学校，可能同小朋友都有即系倾两句，咁佢哋熟悉咗之后，我哋都要呢啲工作人员咧，佢要签署呢一个嘅守护儿童政策嘅，甚至保姆车都如是。咁跟住咧就系话呢个即系程序啦。咦，究竟系当通报嘅时候，我哋话俾边个听咧？ 如果发生事嗰、那个有受怀疑嘅系老师，咁我就可以话俾校长听啫。咁但系如果受怀疑嘅系校长，咁又应该话俾边个听咧？咁我哋就会写清楚，同埋要几耐通报啦。除咗呢啲通报嘅程序之外，点样保护小朋友咧？喺个过程里边，咁仲有咧就话平日嘅活动里边，我哋有冇做一啲嘅危机嘅一个即系评估啦？平日嘅每一个喺个学校嘅周围环境啦。同埋当你有活动，譬如话要搞大旅行嘅时候，究竟喺个过程里面有冇做到一啲预防嘅措施去令至小朋友唔受伤害唔受虐待呢？咁跟住人影及文化呢就话、我哋请嘅人究竟呢个人除咗有冇做呢个性罪行检测嘅记录之外，以佢有冇曾经犯过相关面试嘅责任呢？而且亦都可以透过呢个嘅面试或者係跟住嘅呢个probation 睇下佢这个人其实是不是真的有爱心，还有要不断有一个 training 给他们一个培训，让他们明白喂怎样去做一个预防的措施令到小朋友不受伤害，还要发展一个文化，我们发展一个零容忍，就是对虐待零容忍的文化。跟住呢喺最后问责啦，问责就係我哋呢份嘅政策係要公开透明，咁同埋呢啲小朋友甚至係即係家长同小朋友都係喺个过程里被咨询嘅，咁而亦都係嗰、那个文件呢亦都係经常去即係去review 嘅，睇佢係咪最 update 咁样囉。 好快地问，即系入边都牵涉到咧一啲叫做即系合约嘅承办者啦，譬如保姆车啊、保姆车司机啊咁样。咁点样去到监察佢哋咧？ 嗱，譬如话就第一，佢哋喺个过程里边，佢哋都要签呢、這个即系呢个嘅保护守护用呢个政策啦。咁喺过程里边咧，佢会知道，咦，点样为之令到小朋友得到最大嘅即系保护啦。咁然后喺个过程里边，佢哋就会比较警醒啲啦。喺佢哋运送即系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其实第一有冇相关，譬如佢哋系咪着绑扎安全带啦，同埋如果、那个、 即系要去做啲检视啦。不如我哋七点新闻后继续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啊！如果大家咧系对于守护儿童政策啦，又或者系点样去防范咧？儿童系受到虐待，或者系一啲嘅点样去到做举报，有啲咩睇法或者意见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嗱。咁啊，李立峰，我哋而家嘅节目咧就请翻咧就系香港国际培幼会嘅总干事。是国际培幼会是香港的总干事萧美娟出来。萧美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刚才在七点钟新闻之前我们就谈到一点。你这个的幼稚园的守护儿童的实务守则也都会给埋一些服务承办商。譬如包括了保姆车司机或保姆或者刚才你提过派饭这样。刚才就问及到怎样去到做一些监察，你就说即给他们看了之后呢就等佢哋去遵守，譬如开车之前咧睇清楚啲小朋友系唔系真系有去带到安全带先啦。咁但系当然呢个系要做嘅一样嘢啦。不过终究咧，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咧，就系喺成个守护儿童政策入边，我哋都会睇咧，究竟会唔会系可以防范到一啲虐待儿童嘅事件发生啊嘛。咁但系正正就系呢一啲嘅服务承办商咧，佢系喺一个可能系冇校内人监察之下嘅环境去到工作。咁究竟点个呢？这个守则点样可以帮到去防范到呢一个嘅呢啲咁样嘅人士啊，系可能有一啲嘅虐儿，或者系令到佢哋知道佢哋都有一个举报怀疑虐儿嘅责任咧？ 嗱，通常个保姆车里边咧，除咗司机先生，仲有一句保姆嘅。咁所以如果真系有虐待事件，那个保姆都会知。咁跟住咧就系咁我哋都佢都要签噶嘛，所以喺过程里边，啲学校咧要同佢哋亦都有一个紧密嘅联系嘅。咁变咗咧，如果喺个过程里边真又有事件发生，咦？举例，如果系司机系嫌疑嘅，咁嗰个负责保姆嘅佢有一个 需要咧係通知翻嗰個學校嘅當局。咁呢、這個如果佢兩個都冇出聲，咁你就係、是、所以個培訓好緊要啦。學校嘅老師翻嚟，咦睇到小朋友今日點解閃閃縮縮嘅？點解好似有啲傷痕嘅？咁佢就有要辨識呢啲弱兒嘅象徵。然后他就会去看看跟小朋友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从而呢去得知这个小朋友可能受虐，就立刻要去做一些举报的工作了。 嗯，正正呢你刚才都讲到呢，就是如果他在保姆车里面即是发觉有什么不妥，那老师回到学校呢都有一个观察和监察的、责任的。 对、啊。 同埋也都是一个培训的责任的。也都想问，即是你们这个的实务守则呢是同同乐居事件呢所引申的，即是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的检讨呢，中间某些的建议或者某些的地方会不会可以呼应到呢？因为根据呢这一份的第二阶段的报告，其实它都有讲到几点的，就是譬如要加强那些的院舍的机构，那些院舍的员工的培训的，譬如就是要是跟强制举报虐待儿童个案相关的课程，要他们去修读。此外呢也都说要加强一些内部的管理啊，还有加强的内部的审核机制。你们这份守则会不会除了幼稚园之外都可以对于这些院舍有一个参考的作用？ 一定有的，因为其实呢、那个守则呢就源于刚才讲过守护儿童政策的四大范畴二十个 的标准，而由那份东西是写到很详细给幼稚园去跟从的。咁里边咧，其实好重要就系话，第一，你头先都听见佢哋要一个强制举报。其实喺个守则里边咧，我哋亦都有教嗰、那个即系、就是、幼稚园嘅职员啦，或者师生教师老师咧，究竟点样去举报？亦都佢哋要喺个过程里边咧，佢要订立嗰个举报嘅机制，究竟几耐要举报？举报俾咩人听？如果系犯涉嫌怀疑有事嘅系校长嘅时候，可能佢举报俾校监听、校董听啦。咁所以有一层层嘅一个嘅举报嘅机制。咁呢个系第一方面啦。第二就系关于管理啦。如果喺里边咧，你个机制已经有系统，咁你就个管理人员就会易办啦。譬如当我哋要做一个嘅危机嘅一个嘅评估嘅时候。好似喺培育会咁先算，同事做完一个活动嘅做一个活动嘅评估之后咧，佢哋除咗要俾我哋一个守护儿童嘅一个嘅focal point， 即系一个叫做专员之外咧，佢睇完晒，仲要俾我睇嘅。咁我就会喺每一个环节里睇清楚佢有冇漏一啲嘅资料咧，点样先能够稳阵地保护小朋友？譬如话、那个活动里边，你参加啲年轻人，跟住佢可能搭完飞机要翻去。舉例啦，喺機場搭的士翻屋企嘅，咁我就會話：咦，咁其實喺個過程裏面你點樣守護兒童，令到佢可能唔會受到有機會被一啲嘅司機嘅影響呢？咦，咁佢就可能需要即係抄低個司機先生嗰個名啦，嗰、那個即係嗰個有個牌嘅 number 啦，咁然後咧就抄埋個的士 number， 咁然後先俾小朋友上，咁佢哋就安全啦。咁所以。个管理就系有咁嚟嘅，相关管理就因为你有呢个系统，嗰、那个管理就会做得好啦。 所以我正正想 唔系无啦啦有个管理噶嘛。 所以我正正想问，即系呢份嘅守则咧，其实你除咗派俾全港嘅幼稚园之外咧，会唔会都系派埋俾呢啲有提供儿童照顾服务嘅其他嘅机构啊？ 其实咧，如果佢嚟攞咧，我哋系可以无人欢迎嘅。只不过点解我哋特登做幼稚园咧，就是、因为佢入边嗰啲内容啊、案例啊。情景啦，都系贴近系幼稚园个情况，因为我哋中间系请咗16间学校帮我哋试用呢本书，然后将嗰啲情景更加贴地，咁佢哋用嘅时候咧更加容易去消化，同埋咧更加敢去用。咁但系个大原则系不变嘅，都系嗰四大范畴十二十个项目。咁所以我觉得相关嘅机构其实可以攞嚟参考。 嗯，好啊，多谢晒你，萧美娟倾到呢一度，唔该晒。萧美娟咧系国际培幼会香港总干事嘅。嗱，刚才咧我哋都讲到咧，呢一份嘅守护儿童嘅实务守则啦，到底咧对于一啲做院舍服务嘅机构会唔会都有帮助啦？咁啊，萧美娟话都可以即系参考，同埋大家吓想嘅话都可以去攞啦。咁呢个咧亦都系令到大家系再度系关注翻咧，由于同乐居嘅事件。 啦，而咧係引致到即係有一個嘅檢討委員會咧成立咗嘅，咁嗰個就叫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其實佢哋咧喺較早之前咧已經發表咗第二階段嘅檢討報告，咁當中咧係提出咗30多项嘅改善建議，除咗我頭先有提到嘅就係機構入邊應該要加強員工嘅一啲嘅培訓啦，同埋日常嘅一啲嘅管理啊，以及係審核之外啦，另外咧。值得留意咧，就係當中佢有12项咧，都係同個寄養服務有關嘅噃嚇。咁啊嗱，嗰12项同寄養服務有關嘅，包括咗啲乜嘢嘢咧？譬如就係包括咧，要提高寄養家庭嘅各項嘅服務獎勵金啦。咁啊，同埋要檢討咧獎勵金嘅扣減制啦，以及咧係譬如係俾佢哋咧一啲嘅其他嘅支援啦。仲有咧，包括咗譬如就係話。用一个1+1嘅模式，咁啊去睇下可唔可以咧，系增加到一啲参与寄养服务嘅人士啦。咁呢个亦都令人留意到咧，就系李立峰近期咧，大家都关注儿童嘅寄养服务，特别就有啲嘅数字系显示咧，我哋嘅寄养家庭嘅数目咧系有减少到嘅。咁同埋而家轮候嘅寄养服务嘅。兒童的數字都多嘅噃， 係啊，咁我諗呢度亦都即係涉及到條頭先提啦，你無論係講緊一啲最表面嘅，可能係提高個服務獎勵金啊，或者另外一啲嘅建議啦，咁其實背後。部分都是講緊有冇辦法去鼓勵更加多嘅家庭啦，去即係參與呢個寄養嘅一啲嘅即係服務或者參與一啲寄養嘅計劃啦。咁因為其實如果講緊係即係對照顧兒童嚟講，咁其實如果有多啲嘅即係家庭可以參與，咁亦都係能夠即係啲家庭都要即係識。即係有適當嘅一啲嘅特質嘅，咁我諗喺個檢討入邊都有講到啊，其實係希望嗰啲即係理想嘅寄養家庭有咩特質啦咁樣樣，咁我諗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自然咧即係對於呢、這個即係兒童咧會有更加好嘅保障咧。 嗱，而家咧過去嗰5年啦，輪候寄養嘅個案咧就2018年嘅215宗啦，上升到舊年嘅314宗，升幅咧係超過30%嘅。咁而喺2021-2022年度咧，寄養服務嘅平均輪候咧就大概係1.7个月嘅，不过亦都留意翻啦，社署嘅资料啦，其实近年咧退出咗寄养家长嘅人数咧系增加咗嘅噃，1920年咧就系24，但系去到2021-2022年咧就已经去到71啦。咁啊嗱，大家又点睇即系寄养服务咧，同埋点样鼓励更加多人参与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啦。因为毕竟咧，社会上面都有一班嘅儿童咧，佢哋系需要呢一啲嘅服务，就唔系全部可以用其他嘅服务咧去到取代到寄养服务嘅。1872311打嚟同我哋倾倾啊！嗱，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又请嚟咧，就系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寄养服务总主任江家伟。江家伟你好。 你好啊，陈燕平、李立峰， 你好啊！嗱，刚才亦都引述过咧社署嘅数字啦，就系、是、过嗰几年咧寄养家长嘅流失情况咧都增加嘅，而你哋咧嘅机构旧年都发表咗一个调查啦，就话近20%嘅受访嘅寄养家庭咧会喺3年之内退出服务。嗱，其实呢个调查就系旧年噶啦，今年就过咗4个月啦。暂时呢头嗰几个月，你哋自己机构有冇啲咩观察呢？ 好啊。我哋就睇到呢，因为而家4个月啦，个时间都係短嘅，我哋实质嘅数据呢就未必可以好精准拿捏到。但係呢，我哋睇到都陆续有一啲前线睇到唔同嘅家庭呢有流失㗎。咁例如有移民啦，有不幸咁嘅离婚啦，有整体呢即係佢年老，自己年老，老公要做手術，要立即停止個服務，亦都有啦。有一位寄養家長咧，亦都即係因為自己個母親咧喺國內咧要休養啊，佢都要擺低個細路仔，唔可以再繼續照顧咧，而要趕翻去大陸去照顧。所以我哋睇到咧，頭先以上種種咧，其實大概都有超過一半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年紀大，無論係自己或者配偶或者係再上一代咧，都需要照顧而未能夠照顧到我哋嘅小朋友咯。 即系其实个流失趋势都系喺度继续紧噶噃， 一定好嘅。 系吓，嗱咁其实你头先都讲过啦，即系寄养家庭佢流失嘅原因咧非常之多啦。咁啊有健康啦，有啲系人生计划啦，有家庭环境转变啦等等。其实另外亦都想问啊，呢、這个你哋旧年嗰个资料都话咧系个支援津贴不足咧，可能都系有关系噶嘛。咁但系同乐居事件嘅第二阶段检讨报告咧，亦都认为咧系要重点发展寄养服务。咁当中亦都要提出咧就系提高个服务奖励金啦，检讨服务奖励金嘅扣减制度啊等等。咁你觉得其实呢两点咧对于减少寄养家庭流失个帮助会有几大咧？ 我哋咧自己睇咧个报告书第二阶段咧，其实都吸纳咗好多我哋上一个年度去做嘅内部一个调查，同埋我哋前线问咗好多寄养家长一啲意见啊。咁我哋就非常之认同咧，增加嗰个寄养服务津贴嘅奖励金，系会得到可以保留到而家现有嘅一啲家长咯。因为佢哋有一个流失嘅原因咧，系觉得支援配套不足。第四個原因咧，就係嗰個唔得到政府或者大眾嘅尊重同埋認同啊。咁所以喺呢個提高嗰個獎勵金嚟講咧，縱然佢哋知道自己嘅身份係一個半義務嘅性質，都係為咗愛惜小朋友去投身呢個服務，但係佢哋都好想咧揾到一份嘅認同感，有人係即係社會上係睇到佢哋嘅付出啦。咁所以增加呢個獎勵金，我哋覺得係非常之歡迎嘅。第二咧就係因為我哋訪問咗好多家庭咧，佢哋自己覺得照顧做寄養家長咧最大嗰個關口咧，并唔系辛苦或者钱少啊等等，而系咧系年终无忧，同埋责非常之大啊！因为照顾紧一个生命人哋嘅仔女，佢哋有时讲照顾人哋嘅仔女咧，仲紧张过照顾自己嘅仔女啊！咁所以咧。而往往好多小朋友咧，因为各种家庭嘅原因啦，当然都系原生家庭出现咗啲状况，佢哋先唔能够留喺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啊嘛。咁所以嗰啲亲生父母能够可以接到小朋友，我哋所讲嘅话回家度假，间唔中团聚下咧，其实我哋上次个调查都睇到咧，有六成嘅小朋友系连即系冇得翻屋企去同屋企人同住，变相咧。寄养家庭是年终无忧咁样去照顾紧佢哋噶，咁所以佢哋好想咧，我睇到个报告话有一加一嗰个建议咧，我哋非常之欢迎噶，因为寄养家长佢大家都讲，如果冇钱，我未必会做，因为养一个小朋友都系真系昂贵嘅香港，但系我亦都唔系为咗钱而做，如果我为咗钱而做，我可以出去打工，咁所以咧。佢哋讲緊嘅呢就係好想有多啲支援配套。我哋諗緊嘅支援配套呢亦都訪問咗佢哋呢嘅支援配套就係、是、可唔可以有一啲替价嘅机制。现时係有嘅，不过呢当佢哋用到替价机制呢係会扣减佢哋嘅奖励金啊，或者全部扣减嘅按日。咁但係啲家长就觉得我年终无忧咁样照顾住社会福利即係社署嘅小朋友啦，转介嘅小朋友，但系我要可能攞三四日假翻乡下探亲，甚至有时咧真系红白议事都紧张去做噶嘛，处理噶嘛，亦都唔想带住个小朋友嘅时候咧，都要扣减我嘅奖励金咧。佢哋觉得系唔系钱嘅问题，系真系觉得嗰个味道咧，好似同我哋好计较啊。所以个建议系话。減咧，佢哋想係得翻一個比較人情味濃啲嘅一個服務個對待遇咯。 係，江嘉維，即係頭先講到好多，即係一啲嘅無論係講緊個獎勵金制度啦，因為一啲嘅價嘅制度啦等等，咁可能都係講緊點樣去令到而家嗰啲嘅做緊寄養服務嘅即係家庭咧，即係可能會覺得個感覺更加好，或者覺得值得佢哋留。咁但係亦都頭先提到啦，其實個流失有啲都無可避免嘅。你無論因為移民又好，因為自己個家庭環境轉變又好，年紀大咗又好，咁你哋喺譬如如果講緊真係吸纳新的即一些的家长一些的家庭去进入这个寄养服务，有没有一些的想法或者的做法？ 你讲的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刚才我讲的是节流，即 入咗嚟嘅，咁难得佢肯做入咗嚟呢个服务，我哋要承托佢哋，以致减低嗰个流失或者截流。但系我哋亦都要开源啊嘛。头先你个问题就系讲紧开源嘅问题。我哋觉得嗱呢个问题咧就好需要去了解一啲咧，点解佢入嚟听咗简介会，或者佢都收过现有寄养家长嘅邀请，佢哋都知寄养服务系乜嘢嚟噶啦。唔使再同佢宣传噶啦，但系佢听咗都唔入咧，对呢班人嚟讲，佢都有少少心噶、哦，都愿意听，但系最后听完都唔入咧。我哋觉得如果能够揾到呢一班人出嚟去做一个调查，然之后知道佢哋点解会唔进入呢个服务嘅成因，例如话系咪责任太大啊？系咪津贴唔够啊？系咪即系冇得放假等等呢？如果我哋调查咗之后知道之后呢，我觉得能够对症落药去了解咗之后，然之后去检视而家嘅一啲支援配套或者一啲待遇呢，我相信能够吸纳到有心嘅人嘅机会会更大。而我哋去做调查，点解你啲朋友唔入嚟做呢？絕大部分有七成话俾我哋听呢，都系个责任太大呀。咁我常常都讲，照顾一个小生命，一个小朋友责任的确是大的，我们不可以减低他的责任，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增加支援咯。增加支援正正呢我们看到什么叫增加支援呢？第一，我们期望有一加一啦，一加一我们觉得可行 的情况呢，就是譬如我是奶奶，我凑紧，然后我新抱或者我的女儿其实都很熟悉小朋友的了，如果你们当我行开两日，你容许佢帮手照顾两日咧，咁个小朋友咪喺翻一个熟悉嘅环境，虽然可能都唔同一间屋，但系嗰啲亲戚咧，其实个个礼拜都见噶嘛，佢哋就觉得咁样，我交俾我个女去凑个小朋友咧，我放心过再交俾另一啲陌生人，个小朋友又唔使有太大嘅适应，咁所以我哋好 welcome 呢个一加一制度嘅。第二咧，我哋亦都去谂咧，有一啲。找替嫁家庭的时候不要扣减他们的津贴。这个是令到他们觉得有承托咯。即是有一班人想我都想帮小孩子的。不过个很困身，他们用这个词很困身。那我们就要做到怎样帮到小孩子，但是给你的感觉是不困身，或者是不是太过分困身。那能够解到这个结呢，咁咪可以吸引多啲有心人，但系佢哋的確唔想咁困身嘅。例如嗱，而家通咗關，我哋見啦，報復式去旅行啦。譬如佢哋真係想行開五日旅行，佢都可以揾到一個buddy 啊，或者揾到一個親人去幫手照顧住。咁佢哋又去得安心，個小朋友咧亦都係可以唔使太多變動，又俾人照顧咧。我哋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咁第三咧。就是我哋都有諗咧，就係、是、會唔會有一啲設立一啲支援中心啊？直情係喺唔同嘅區，因為事實上一睇數字咧，就睇到有三四大區咧，有好多寄養家庭嘅全港，譬如大西北啦、將軍澳啦等等。咁如果喺呢啲區咧，政府能夠設立一啲支援中心，就好似托兒提供咧。寄养家长如果你有时行开去银行三个钟，咁可以摆低小朋友，然之后你搞掂自己嘅事务咧，就可以翻嚟凑翻去啦。咁呢啲讲紧譬如冇得翻学嘅小朋友啊，三岁以下嘅小朋友啊，可以有咁样嘅托管啊，又或者礼拜日都开嘅呢啲中心，咁咪可以俾姨叔叔摆低个小朋友。咁我哋其实机构咧都实行过噶，真系为咗佢哋咧嚟到做一个试验计划。咁佢哋用完之後咧，用家咧係同我哋反映翻咧，哇！如果長有就好啦，我哋可以擺低小朋友，而你哋係屬於機構嚟噶嘛，係義工同埋社工去睇住咧，甚至有啲照顧兒童嘅服務員咧，我哋就可以安心好多。然之後佢再嚟接翻咧，都不知幾多謝我哋去提供俾佢哋休息一日。咁所以有好多配套咧，仍然可以去諗噶，而諗配套咧。当有啲人入门嘅时候，感觉咦，我帮人帮政府帮一啲有需要嘅小朋友照顾佢哋，但係当我有需要嘅时候呢，原来政机构又支援返我㗎喎、 咁成個感覺係唔同曬嘅。 係嗱，江一榮，你頭先就即係都講咗好多點啦，點樣去可以加到新吸引到新嘅人咧，去成為呢個寄養家長啦。首先就應該要做一啲嘅調查啦，掌握翻相關嗰個狀況啦。咁另外亦都有講到關於獎勵金啊嘅問題同埋扣減嘅問題嘅。不過咧都想問一問啦，嗱，因為關於個報告入邊就認為要增加翻寄養嘅即係獎勵金咁樣，咁但係咧社署署長就曾經回應咧，就唔希望寄養家庭咧視服務咧係為一份工作嘅。其實你點樣睇即係呢一個嘅回應，同埋你覺得點樣係可以當中攞到一個嘅平衡咧？ 哦，系系，呢个系吊诡嘅，确实系嗱，因为外国咧比较系专业化啲啦，咁亦都系我讲翻本港嗱，好多家庭咧，佢进入呢个服务咧，佢真系唔系当一份工作嘅， 嗯， 小朋友而入嚟，咁所以我哋亦都认同咧。寄養服務，尤其是俾零至六歲好小好細個嘅小朋友咧，係一個俾一個家庭式嘅照顧啊嘛。咁佢哋都唔當自己係一份工作，而係開放自己嘅家庭去做呢個服務。咁我哋相信大部分咧都係當係佢為小朋友去貢獻一啲。我哋喺前線唔係好睇到太多人咧係當係一份工作，但係老實講，調翻轉，如果冇津貼。要純義工咁樣去睇咧，其實就未必吸引好多人。而我哋調翻轉睇咧，就係佢需要一個咧係合理嘅對待同埋待遇咯。即係我哋嘅寄養家長咧，我頭先都講，如果佢哋真係想揾工作，佢哋大可以出去揾工作，但係佢哋就係想幫到睇到自己嘅家庭，亦都幫到小朋友嘛。咁所以咧。如果有一個合理嘅待遇咧，對佢哋嚟講咧，係渴望呢一個嘅動咯。 嗱，江家偉，唔好意思啊，因為仲有一個問題咧，想同你傾埋，但係我哋就嚟七點半新聞報道啦，或者我哋睇下咧，會唔會有機會可以七點半之後咧，繼續同你傾呢一個嘅議題啦。咁因為寄養家庭嘅服務咧，近日都喺社會度引起關注嘅。嗱，你自己個睇法又係點樣咧？點樣可以吸引到大家成為寄養家庭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一连四日的复活节假期今日开始，是本港疫后复常的首个长假期，有不少市民都选择内地和澳门旅游。罗湖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有不少人排队过关。当局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各个口岸共有大约356000人出境，超过116000人入境。消息话，政府正研究输入旅游巴司机，有业界人士表示欢迎。跨境直通巴士公司负责人黄卓安话，疫情期间不少跨境巴司机因为没有公开已经转行或者转为驾驶其他商用车，目前旅游巴足够但司机不足。他提到部分跨境巴士司机超出內地年齡限制，同時難以吸引新人入行，關注若果人手問題持續，難以追上復常後的服務需求。勞聯主席、選委會界別立法會議員林振聲認為，政府暫時不用考慮輸入外勞，建議政府首先透過復業津貼等方式提升司機薪酬水平，吸引更多人入行或者重投旅遊巴司機行列，亦可以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機會。今年2月世界冰球錦標賽播放國歌出錯事件，港協暨奧委會再發表聲明，表示絕對尊重並肯定冰協運動員和領隊的付出，以及在播放國歌出錯事件上即時作出的行動和反應。港協表示，檢視冰協的企業管治是以不影響運動員和團隊出賽及訓練為大前提，如果暫停冰協會員資格，亦必須通過特別決議案交付全體會員討論和 同投票決定，絕非由港協暨奧委會自行裁決。有港隊球員表示，不知道為何事件發生到現在一個幾月仍未能平息，感到無奈。又說如果兵協被削減資助，可能會令一些兒童負擔不起而無法參與，導致日後青黃不接。中國自主研製的直升機吉祥鳥 AC-332 下午在天津完成全狀態首次飛行。這款四噸級先進多用途直升機由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全新研製。中新社報導，中國幽靈山地面積佔國土面積 66%， 複雜的地理環境和自然環境對高原地區交通運輸、應急救援等業務帶來不便，國家迫切需要高原性能更加優異的直升機。 AC-332 直升機的研製可以有效解決這個問題。報導又說 AC-332 直升機在2019年完成詳細設計評審，去年完成總裝工作，預計2025年取得型號合格證。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风势增强，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日间干燥，而日嘅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输赢。 作为原作者傅瑶老师，又最喜欢剧中哪个人物呢？ 我只会说周瑞和洛嘉呢花的笔墨比较多，但是呢有一些看起来戏份不是那么多的戏，但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魏延，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出现比较少的叶朝东、王义南。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为了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开立户口和绑定付款方式，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有25个在港铁站，另外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场地。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或致电客户服务热线3853-7333查询。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李立峰喺7:30新闻之前啦，我哋就同咧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寄养服务总主任咧江家伟倾紧嘅，主要就系因应咧较早之前啦，因为同乐居事件而系政府即系委而系有一个嘅委员会啦，就系、是、叫做咧系呢个儿童住宿照顾服务嘅检讨委员会啦，有一个第二阶段嘅报告书。咁当中咧有成12点嘅建议咧，都系同寄养服务有关嘅。咁刚才同阿江家伟咧都倾咗，即系好多点嘅。不过咧都仲有一啲嘅问题想揾翻江家伟再倾嘅。江家伟你好。 你好， 其实咧都仲想倾埋即系一样嘢，就系关于个报告入边咧有提到点样增加嗰个服务嘅流通性，因为个报告入边咧就讲到而家儿童咧长期居留喺寄养家庭嘅情况咧系好普遍嘅，咁佢就建议咧要检视咧呢一个长期儿童长期福利计划安排嘅机制，咁同埋佢亦都话啦，即系喺可行同埋符合儿童嘅最佳利益情况之下啦，个案社工咧应该 致力協助兒童咧盡快同家人團聚啦，或者安排領養。咁但係咧，對於一啲即係有配對困難嘅個案或者係服務需要咧，亦都需要擴闊佢嘅服務選擇，或者係剔除咧冇真正服務需要嘅個案，避免浪費配對服務所需嘅資源。嗱，想講一講啦，即係喺呢一點上面咧，其實你哋前線去觀察到嘅狀況係點樣嘅咧？譬如佢話長期要留喺嗰個寄養家庭，個情況係相當普遍嘅，普遍到一個乜嘢地步？喺啲乜嘢嘅情況之下，先至係冇辦法安排到佢同家人團聚或者係領養嘅咧？ 好，嗱，呢一個咧都係反映咧現時僧多粥少嘅情況。我哋除咗俾支援增加寄養家長嘅數目之外咧，呢個一個好重點之中嘅重點咧，係提高個流動性啊嘛。咁比如一間餐廳，你係得咁多個位，所以我哋限時食飯，所以咪可以招呼多一班人咯，就係咁嘅理解。而喺睇寄養服務咧，既然家庭係不足咧，我哋睇到有一啲個案，係的確可以咧，係加速去到完成佢喺寄養服務嘅照顧嘅。例如係已經確立咗咧，佢哋需要去接受領養服務嘅一啲個案。我哋見到咧，因為我哋比較照顧細路仔咧。比較多嬰幼兒啊，六歲以下嘅係我哋大部分，都超過接近五成噶啦。咁依一班小朋友咧，往往有好多咧都係會確立咗係去領養科嘅。咁奈何咧，好多時我哋見到前線嘅同事同轉介社工一路好努力去合作配合嘅時候咧，好難將啲個案咧去成功攞到一個。法庭嘅認可咧，係可以進入呢個司法程序去進入領養嘅，因為好時都係話啊，等候律政司嘅意見，或者啲文件又未租，或者啲文件咧遲遲都未揾到佢哋要追蹤人口噶嘛，追蹤父母啊，呢啲配套我哋覺得咧，好多時我哋都好慾緊，因為個小朋友越大咧，就越難揾到嘅領養家庭嘅。咁而嗰一度可唔可以快速啲咧？我哋好希望可以檢視整個領養嘅流程啦。第二就係我哋喺前線咧，係的確係見到咧，好多能夠成功回家團聚嘅個案咧，佢哋住宿係大約咧黃金時期係五年之內嘅。 嗯， 你明唔明？即是如果令到个小朋友可以快啲去重聚呢，其实要把握五年内嘅黄金时期囉。如果一住个都大家呢分开分离咗六七八年啦，甚至十年呢，其实我哋再 work, 即是要黐返父母同埋小朋友嘅感情呢，其实係难上加难的。个小朋友条筋呢已经生咗去寄养。就好难黐返啦，所以我哋觉得呢转介社工同我同寄养同亲生家庭呢，其实摆咗个小朋友喺寄养服务嗰一刻开始呢，就应该要全速全进咁样去同亲生家长呢要致力去到倾好小朋友几时可以返屋企呢个配套囉。有一啲小朋友根本真係無奈地返唔到屋企，亦都冇屋企返呢，當然我哋要睇個小朋友嘅福祉行先。呢一班小朋友數目亦都不多嘅，我諗大概 10% 啦，佢哋真係要住到18歲嘅。咁呢班小朋友我哋咪繼續照顧囉。但係一啲呢仍然係可以，譬如小一啊、中一呢，呢啲黃金返屋企嘅時間呢，一定要好好把握，令到佢 好快地，即系有一个好快嘅追问。如果我听你头先咁讲咧，点解个啲领养啊未能够重速进行咧？其中一个原因可能系因为喺司法机构嗰度个法律程序未处理好，咁所以就令到个流转唔可以加快，系咪呢个咁样嘅原因啊？ 呢个系后期嘅原因，但系前期咧，作为转介社工咧，其实佢揾爸爸或者妈妈啦，去進行收集一啲重要嘅文件啦，甚至去部署嗱，譬如舉例有一啲家庭咧，佢一年都唔見個小朋友一次嘅，咁樣蹲下蹲下咧，個小朋友咧兩歲、三歲、四歲，咁我哋覺得如果個父母真係都唔釋出佢做父母一個誠意或者一個責任咧，不如早啲同佢去啟動一個 傾係咪值得個小朋友領養呢個機制咯？所以每步都其實可以加快咯。 明白，好多謝曬你啊，江家偉，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江家偉咧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寄養服務總主任嚟嘅。 以前的歐洲咧個復活節咧好有氣氛， 巴林石上面， 尤其是歐洲的餅店，佢通常咧一邊就賣西餅，一邊通常賣朱古力。 我哋已經冇咗傳統，例如喺復活節要食羊肉啦，剩翻一啲就通過包裝之後嘅復活節產品。 成個東南亞都係翻工嘅日子嚟噶嘛，所以復活節去旅行，除咗天氣好之外咧，從係冇咁逼嘅。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巴林石上面。 旅游乐园 阿拉斯加体验之旅 ，Chris 梁彦忠今个星期同大家分享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克拉治有咩好玩，仲去咗马塔卢斯卡冰川 glamping。 最中意睇动物嘅 Chris 自然把握机会去到克拉克湖国家公园度睇野生灰熊， 佢仲睇埋三文鱼跳瀑布，同埋寻找世界最大嘅鹿类阿拉斯加驼鹿。 星期六公众假期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彦忠， 榴莲 仙奴 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唔知咧有几多嘅朋友咧有阅读嘅习惯啦，咁啊阅读嘅时候咧，其实而家都比较唔少人咧可能会选择电子书嘅，咁当然实体书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啦。咁不过咧，有啲人可能会选择咧就去借啦，又唔系买啦。但系咧较早之前啦，申诉专员公署咧，佢哋就系睇过公共图书馆咧嘅借出嘅电子书嘅服务，咁又发觉吓，当然喺个疫情期间咧，借电子书嘅需求咧就系大幅飙升嘅。咁但系究竟我哋而家个电子书服务系点咧？可能有啲人冇留意，或者如果你冇用开电子书服务嘅朋友，可能未必留意。我哋而家咧借一本实体书咧，就系14日借翻屋企。咁但系咧，原来你如果借电子书咧，就系5到7日嘅啫。咁啊，比佢咧少咗成一半啊。咁同埋另一样就系、是、究竟你够唔够嗰个电子书嘅副本俾人借咧？咁根据咧申诉专员公署呢个报告咧，似乎个轮候期都几长。咁啊，李立峰嗱呢度可能都牵涉到好多唔同嘅因素，同埋亦都可能会唔会系牵涉到香港嘅一啲嘅电子书市场嘅发展呢？ 我谂嗰度涉及到即系一方面系市场发展啦，一方面其实我谂可能都要问翻啲即系相关人士咧，即系嗰个嘅个市场嘅运作啊。即系譬如头先讲嗰个所谓复本问题啦，如果即系譬如我自己嘅理解就系，你真系纯粹从科技上面嚟讲嘅话咧，咁其实你系一个档案嚟噶嘛，即系基本上一本电子书就系一个档案，你去复制档案咧，其实成本又好低。所以其实你话系咪真系纯粹系一个，即系佢未必系一个技术上嘅问题，反而就系究竟喺呢啲嘅电子书进行一啲交易，进行一啲买卖，或者话啊，即系当然图书馆都要俾钱一啲出版商去购买嗰啲嘅即系副本噶，咁究竟其实点计数嘅咧？咁点样样先可以去保障到即系有足够嘅副本咧？咁因为事实上头先讲嗰个话借出嚟嘅日期有啲唔同咧，起码你即系用普通人嘅角度就觉得怪怪地啦，即系我同样睇一本书，咁点解你实体书就俾14日我睇，即系电子书得5至7日咧，咁好似有少少怪怪地咁样咯。 嗱咁而家咧，其实电子书咧嘅借阅期啊，已经系略长咗噶啦，就系延长到去7日嘅。咁英文电子书咧都系继续有7日嘅借阅期。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冇咧喺公共图书馆借电子书嘅经验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咁同埋即系你用拣电子书嘅时候咧，有冇发觉佢嗰个选择到底系点咧？如果你想揾中文嘅电子书，咁、那个选择咧，如果对比英文电子书又如何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嗱，李立峰呢个时间咧，电话旁边我哋都请嚟咧就系一位出版界嘅人士，就系、是、天窗文化集团行政总裁，佢哋咧亦都系有做电子书平台嘅李伟荣。李伟荣你好， 系你好。 是李伟荣啊，首先想问啊，即对于而家康文署咧，佢哋去购买电子书咁样啦，其实据你哋业界咧个做法系点样嘅？佢系要买一个我哋叫做即系逐个副本去到买啊，然之后可以借俾好多人啦，定系点样计算方法噶？ 而家採取方法咧，都係一個訂閱形式啦，以一個嘅即係權限啦。譬如嚟講，佢一本書，佢入咗呢個電子書庫裏面個平台咧，佢借出嚟，可能咧同時間有三個至十個同時可以同時借閱嘅。咁、個時間啦，咁啊透過呢樣嘢咧，就喺嗰個電子平台裏面咧。因為要保障翻版權持有人個權益咧，通常嚟講，我哋都會加密嘅，加密咗之後能夠保障。點解會講到電子書裏面咧？呢幾年嚟都係慢慢發展咧，都係睇著個需求啦。而家出版社咧，大部分咧都有個有紙本書啦，慢慢又有電子書裏面嘅出現啦。咁啊由呢一個嘅公共圖書館裏面去負責去採購啦，佢自己有自己絕對嘅最後嘅採用權啦，買唔買啦，或者租，即係會唔會採購呢一個嘅訂閱呢一個服務？ 是头李伟荣啦，你头先提到就话，即系其实有个权限问题啦，即系个权限通常讲紧就话，同时间有几多个人可以有个所谓即系 access to 一个即系电子书咁样。你觉得而家譬如公共图书馆，一般佢嗰个嘅即系佢即系攞嘅权限订阅足唔足够咧？嗱，即系譬如咁讲，如果我哋讲实体书嘅，你可能好多书咧，你喺某一间公共图书馆，佢可能都系得一两个 copy， 咁但系你全香港咁多公共图书馆咧？可能某本书可能几十个即系复本，一百个复本喺全香港散布喺唔同嗰个图书馆。如果系变咗做电子书，咁如果你话得翻即系十个咁、十五个咁，系咪有啲少咧？个比较起上嚟。 当然啦，呢一个嘅即系有买呢一个我哋叫做即系同时使用权啦 ，concurrent user license 咧，呢个要睇翻即系图书馆嘅决定啦，同埋佢个时限几长咧，都系我哋都系根据翻图书馆嘅政策去做嘅，而去做。咁当然我谂咧，电子书咧都系一个过去呢几年慢慢开始嘅，佢哋都睇到越嚟越多。我谂而家借出量咧。都係佔比哦，我諗你可以問翻佢哋啦，可能嘅佔比都係一兩成到啦。咁我諗佢哋慢慢睇到個需求裏面咧，慢慢會加大嗰個採購量啦，嚇咁樣咯。 但係李慧榮啊，可唔可以都請問，其實究竟一個嘅訂閱咧，大概個成本要幾多啊？因為同埋譬如亦都係講話即係同時使用權啦，咁呢個亦都係要圖書館你自己決定啦。咁但係往往可能佢哋就會考慮一個資源嘅問題喎。 係啊，嗱呢個咧通常嚟講咧，就由翻呢個出版社咧裏邊嘅自己決定嘅。通常嚟講，有一啲咧就係、是，譬如有啲係譬如1200蚊到，可能有十個到，又睇下個書價啦。其實，因為咧就另一方面有一啲咧就去到大約係3000蚊都有嘅，3000零蚊都有。咁視乎咧，因為一本書咧，佢嗰個書價定價有時有啲幾十蚊，有啲幾百蚊都有嘅。咁所以嚟講咧，即係放翻喺個出版社裏邊咧而定價，而跟住咧同呢一個公共圖書館協商。咁當呢個資源裏面嚟講咧，嗱電子書個出現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都會即係出版商考慮就係話啊，會唔會影響翻佢自己嗰、那個取替咗佢自己本身嗰、那個即係銷售啦咁樣。咁所以希望喺公共服務裏面咧，同埋佢自己本身呢個商業嘅即係收益啊，作者嘅收益裏面咧，取咗一個平衡咯。 系如果咧，即系如果讲话，即系除咗话公共图书馆啦，即系作为即系做呢、這个出版啊文化，其实你可唔可以即系简单讲下而家，譬如过去一两年，你点睇即系电子书喺香港个市场个发展情况？ 哦，近呢即系其实咧，五年前咧都系好多出版社都唔系好想意愿咧动力咧去做呢一个嘅电子书嘅，因为电子书市场里边咧，即系嗰个销售渠道又唔多啦。个意欲都唔多，但系咧，过去呢几年嘅新冠疫情之后啊，同埋政府啊个喺学校里面嘅推动咧，越嚟越多人咧都开始咧，即系习惯咗用一个嘅即系电子阅读啦，又尤其是我哋咁网速又快咗啦，行紧5G，咁其实咧能够好快脆咧攞到啲资讯，咁我咧呢几年咧越嚟越多咧出版社都要考虑咧，即系希望咧并行啦，一出纸本书嘅时候咧都会出埋电子书，我哋作为流行图书协会里边好多会员都系表示咁嘅情况嘅，即系我谂相信咧第时未来咧香港市民里边你会预见到咧出版嘅。一本新书基本上有电子版和一个实体版或者纸版。 有冇话边一类型嘅书会系比较多，即系市面上比较多人会选择电子书？即系譬如儿童刊物或者小说或者其他类型嘅书籍，有冇话边一种书，即系你哋嘅认知系似乎系比较多人会拣愿意拣去即系做个电子版去阅读咁样？ 是啊，因为而家呢嗰个电子仪器呢都系非常方便啦，同埋个效果都几好嘅。其实都冇一个边种种类呢唔会即系唔啱用呢个电子呢一个嘅媒体。咁其实呢就，但系当然呢有一啲譬如因为电子书化咗一样嘢，你喺世界角落呢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用㗎嘛，同埋你可以带走去即系去旅行呢，你唔需要带住本书。咁所以呢其实或者系世界各地嘅人呢都可以采购。咁有一啲佢觉得希望想便捷啲好快脆嘅，譬如财经类书呢，佢哋都会倾向好多人呢较为多啲人买电子书嘅。同埋或者佢屋企佢唔需要想摆咁多书，佢都会一啲嘅书迷呢佢都好鍾意电子书。 咁如果听你咁讲呢，即係其实香港嗰方面都会係積極喺度发展緊嗰个相关嘅市场啦，但係你哋掌唔掌握到呢香港嗰个电子书嘅嗰个流动个情况到底系点样啊？即係譬如佢喺个成个嘅市场占比呢，相比起个实体书，其实个占比大概系点样？ 而家香港我哋观察到呢，如果销售我哋做个调查呢，会员里面嚟讲可能呢即係一比九到啦，九本卖出嘅实体书呢可能一本系电子书啦。咁但係呢如果睇返国际里面呢，喺外国好似美国咁样，大部分呢占少电子书呢有一啲市场呢系去到五成啦，基本上呢系三七分到啦。咁尤其是有一啲嘅譬如喺日本裏面呢都係非常之高比例睇電子書都唔定。即係呢個情況呢，其實慢慢隨著嗰個網速啊同埋嗰個便利方面嘅即係閱讀呢嘅儀器呢進步呢，其實越嚟越多人用電子書㗎啦。 但係除咗係個網速啊或者係嗰個儀器嘅進步之外呢，其實仲有啲乜嘢嘅原因係令到香港嗰、那個電子書同實體書嘅比例係一比九咧，會唔會係同頭先即係當然啊，李立峰亦都有問到咁邊啲種類比較居多啦？你亦都有講到即係好多唔同嘅種類都有，但係當中會唔會係即係中文嘅電子書佢嗰個嘅選擇嘅數量係限制咗佢個流動性或者係受歡迎程度咧？ 暫時就睇唔到呢個現象嘅，咁呢個都係因為咧做電子書咧，其實咧係另一個投入嚟嘅。其實好多出版社咧都係考慮到啊，做電子書需要投入另一個嘅經費嘅時候咧，佢都要考量翻願唔願意投入啦。因為電子咧需要放喺電子書要放喺不同嘅平台咧，喺不同嘅科技裏面嘅版本出現嘅，佢亦都帶嚟咗另一個嘅即係個成本考慮嘅。咁同埋咧另一樣咧就係宣傳推廣都係一個因素啦。咁我頭先再回應翻啦，譬如而家因為而家新世代嗰啲父母咧都係幾鼓勵咧，即係俾啲年輕，因為佢哋都電子儀器長大嘅，嗰啲接受到下一代都能夠中意睇嗰啲電子書嘅，咁所以嚟講，而家比十年前咧係個環境咧係更加鼓勵到更加出版社或者作家都願意投放，同埋加上咧最近咧香港嘅亦都版權修例啦，保護咗香港咧能夠咧即係用一個電子化嘅環境裏面嚟講，俾侵權嘅時候咧都可以咧能夠政府有一個嘅或者海關都可以執法，咁啊保障到呢個版權者嘅權益啦。 是嗱，除咗呢一方面之外咧，其實另外就係香港而家要發展呢個電子書嘅市場咧，譬如你頭先都有講到啦，即係估計係可能係因為隨住網速啊，又或者係隨住嗰個儀器進步咧，應該都會有一啲嘅發展。但係呢個會唔會都同市民嗰個閱讀習慣即係相關嘅咧？有陣時市民會唔會係都唔係太知道？咦，原來嗰一本書咧，我仲有一個電子書嘅版本可以選擇喎。 是啊，这个当然就是关于推广的问题啦，即是 我相信未来咧，即系当出版社里边佢知道有呢一个新产品嘅话，佢哋都投放多呢个资源去推广，同埋当然平台而家越嚟越。有啲新平台，我相信好快脆有啲新平台會出嚟嘅時候咧，我諗香港市民咧都係好快脆攞到啲電子書，咁越嚟越普遍㗎啦。不單止喺呢一個嘅香港圖書館可以借得到啦，甚至乎可能可以買翻去啦，亦都多嘅。咁而家都慢慢都可以接受。咁希望將來即係一出嚟咧，就同樣就好多百花齊放。而且香港書展咧今年都有一個嘅推介電子書嘅。咁所以其實我相信電子書唔會成為一個陌生嘅一個嘅選項啦。啊，作為讀者咧，可能慢慢第時佢都會可能有啲買紙書，有啲買電子書。 嗯，其實咧，即係如果講話，即係作為出版界啦，即係點樣去睇電子書同埋紙本書之間個種？其實會不會是一種競爭關係啊？又或怎樣？因為譬如我想到對做出版來說，如果我做得很多的電子書，會不會令到紙本的銷量受影響呢？這件事你們會怎麼看？ 是啊，同意啊，這個就其實，但是作為現在我們出版呢，最重要是一個版權而已，作為作家也是的，其實我們都鼓勵他們作家呢，願意呢兩個並行的，因為呢其實呢各有好處，紙書的當然就是依然有一批的擁躉是會喜歡用實體書，但是呢電子書呢可以呢超越這個國界呢，能夠去到全球的地方，只要能夠呢去上網，它就可以買得到，咁其實亦都係一個新嘅商機嚟嘅，所以我覺得咧都係大家需要，而且咧加上咧近年嚟咧，而家好多嘅所謂嘅社交媒體推廣咧，又容易咗啦，即係變咗可以能夠咧，已經買書咧唔係單單喺一個實體書店裏面買得到，所以喺互聯網世界都可以進行呢個買賣。 嗯，即係所以。用一個出版商的角度來講，其實兩個不可以說是一個叫做即競逐的市場的，只要你們願意是同時出電子書和同時出實體書，對於作者和出版社的利潤保障都是繼續在那裡的。 這個當然啦，我鼓勵添啊。其實我哋點慢慢越嚟越多嘅出版社都去做，都係對幫到而家我哋個推廣啊、閱讀啊，都係非常有幫助。 係嗱，最後其實都想問翻啦，就係都係關於公共圖書館嘅電子書嘅服務，因為而家咧公共圖書館嘅電子書服務咧都係要經過供應商嘅電子書平台咧先至可以用到嘅。咁而康文署點樣可以掌握到嗰個電子書嘅，譬如一啲嘅輪候嘅數據啊等等咧，亦都係要靠供應商咧去。提供，但是亦都即系佢哋你哋所能够提供到嘅数据咧，就相当有限，譬如冇预约人数或者轮候时间等等嘅，呢啲可唔可以进一步提供到去改善到我哋嘅公共图书馆嘅电子书服务咧？ 哦，呢、這个当然会需要啦，即系随着大家使用量多咗嘅时候咧，那个系统都会提升嘅，绝对会帮助呢个图书馆里边做得更好服务嘛，大家都系双赢嘅。 但系暂时一刻系提供唔到嘅，系咪啊？ 我谂都系未来几个一两个月内都会已经做紧噶啦，应该系 系系即系做紧就进一步提升，咁我等公共图书馆掌握到更加多数据。 系啦，冇错。 好多谢晒你啊，李伟荣吓，唔该晒吓。咁啊，李伟荣咧系一班。间嘅出版社啦，咁亦都有做开电子书嘅服务嘅，咁亦都讲咗咧香港嘅电子书市场，咁啊究竟康文署未来啊嘅电子书嘅服务会点样改善呢？咁大家留意啦。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拜拜。